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我哋而家咧就系直播紧啊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嘅，咁啊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频道上面啦，咁啊首先咧会有白元豪小白啦，以及咧就系芭比都喺度。 系啊，小白你好啊，今晚咧除咗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即系 FM94.8至到96.9之外咧，港台电视31以及无线电视翡翠台咧都会同步直播现场嘅盛况噶。 嗯，咁啊大家亦都可以透过咧就系港台网站 rthk.hk 以及咧就系流动程式 RTHK My， 仲有咧就系 RTHK Stream。可以即時咧就欣賞或者咧就係重温頒獎典禮嘅噃。 哇！今晚咧我知道咧一定係會非常之精彩嘅一個表演活動啦，同埋一個好多獎項會誕生嘅頒獎典禮啊！其實咧，小白啊，你知唔知道咧今年嘅頒獎典禮咧都有一個口號喺度 嘅？係啊，今年咧我哋嘅頒獎典禮口號咧就係領導樂壇凝聚音樂力量，締造香港金曲新一頁啊！這個口號。 嗯。 咁啊，同一時間我哋亦都可以喺今日夜晚啊見證得到咧，我哋會頒發13個類。别嘅奖项，咁呢奖项咧，亦都系由互联网公众咧就系投票、专业评判、中文歌曲龙虎榜，以及咧就劲歌金曲委员会，仲有咧就系民意调查选出嚟噶噃。 嗯，咁有啲奖项咧，早前我哋都喺节目嗰度咧都公布咗啦。咁亦都有其他好多咧都见证住乐坛光辉嘅一啲历史同埋乐曲诞生嘅奖项。嗱，我自己咧非常之期待嘅咧就系咧今年嘅呢啲荣誉大奖啊。 嗯，咁首先都可以同各位听众讲一讲啦。咁香港金曲荣誉大奖啊！咁啊，之前咧喺我哋香港电视台第二台嗰度咧，其实大家如果留意到嘅话咧，《Million Hong Kong》节目入边都已经咧就系公布咗噶啦。 系啊， 咁首先咧就香港金曲荣誉大奖嘅得主咧，就系被誉为亚洲流行音乐教父嘅鲍比达老师。 冇错啊！咁我知道咧，今晚咧都会有好多好正嘅表演啦，又合咗新旧嘅元素，同埋俾咗好多惊喜我哋咧，将会带嚟呢一个舞台上面嘅。咁所以大家咧记住啦，留守翻我哋头先提及嘅一啲平台啦，无论系声音版本，留守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定还是系视像版本同埋其他网上版本咧，一样可以欣赏到我哋今晚嘅呢一个盛事噶。 嗯，咁另外咧，之前亦都曾经揭晓过噶啦，香港金曲最佳剧集歌曲奖啊。咁我哋见得到咧，就系金奖咧，就系我不想别离。咁有J.W. 啦，黄浩儿嘅银奖咧，咁不可能发生。咁另外咧就系有见到铜奖啊，铜奖咧就系啊这种亲，咁啊 Jenny 加上咧就系萧海欣合唱嘅 呢一首歌，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啊，好 warm 之余咧，两版女声亦都非常之正，好柔和啊！ 嗯，咁今日夜晚咧，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奖项咧，就会揭晓啊！咁亦都非常之特别啦，咁亦都咧就系香港嘅乐坛历史上面啊，首次咧就由两大电子传媒机构合办嘅音乐颁奖典礼嚟噶。咁各位听众咧就可以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可以咧就即时收听得到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噶。 嗯，冇错啦。咁今晚咧，除咗有好多奖项诞生之余咧，我更加期待嘅咧就系一啲精彩嘅演出啦。我知道咧有好多有份量嘅歌星啦，同埋音乐人咧都会登场我哋嘅舞台同埋活动嘅。 咁当然啦，咁所以听众咧就要黐住我哋 FM94.8 至96.9啊，咁我哋咧就可以听住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即时咧耳仔啊可以听得到现场嗰个嘅情况噶。我哋而家即刻同各位听众去到现场先。 好啊。 有请今晚嘅大会司仪郑裕玲小姐， 以及我今晚其中嘅一位拍档就系李志刚先生 Alex， 你好啊！ 你好，香港电台联同 TVB 咧就系举办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希望两台携手合作咧，一起推动流行乐坛嘅。 系啊，咁今年咧就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啦。咁适逢咧响呢个回归月咧，咁啊观众们咧可以响今晚咧睇到乐坛咧呢张亮丽嘅成绩单啦。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为你带嚟乐坛嘅盛宴。 自从世界有咗音乐，心跳都唔再单调，几时开始个心会随住啲音乐跳，慢慢开始分唔到系个心跳定系音乐声。音乐已经成为我哋身体嘅一部分，亦都见证住同香港一齐成长。

温暖的家里，成员欢笑伴你于重头心落透，你的快乐在风和飘等候，名里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愿抱着姊妹如流，始终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什么不看透，人运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中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朝圣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人的快乐在湖畔飘等候，名里不归于你，你便毅然愿抱着智慧源流，始终一世你便富有。 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人群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中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 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人运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中节奏，只要食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我话系如果有一天，战争细菌都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为你。为你，你你可分忧，好朋友。努力系唔分年纪嘅，容许我继续同你一起努力，多谢。 多谢多谢刘德华嘅，亦都要多谢咧为我哋编曲啦，以及咧就系写呢个序曲嘅音乐总监赵增熙先生。 表姐啊，香港金曲奖啦，咁可以话咧系一个咧啊极具分量，亦都好直接嘅一个名啦。其实代表住一份嘅荣誉咧，一份亲切感嘅。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有请头先我哋表演员嘅华仔刘德华为我哋咧做一个啊主礼嘅仪式，就系将呢一个金曲奖啊呢一个金字咧就放落呢一个主礼台嘅。我哋数三声，一齐三二一。领导 到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 好多谢刘德华为我哋今晚咧就系揭开呢个序幕，亦都为我哋嘅年轻歌手咧讲咗一番鼓励嘅说话， 好有意思啊！希望大家咧就系继往开来，继续努力啊！ 系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要请我哋今晚咧仲有两位拍档嘅，分别咧就系黄天怡以及咧 Migo 崔健邦。 多谢你好，阿力水好， 多谢 Alex， 你哋好啊！喺呢度咧，首先咧代表大会咧就系多谢业界同埋各界机构嘅全力支持，包括有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以及系香港唱片商会嘅。 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同埋大会音乐共享平台 Jux 嘅。 多谢晒，唔该晒。嗱，今次咧就系破天荒两大电子传媒机构合办嘅音乐颁奖礼，多谢咁多现场嘉宾嘅到来，亦都多谢咧一班音乐人到嚟支持我哋嘅颁奖礼。Thank you。 系。既然咧就話破天荒，不如咧今晚咧我哋玩兩個舞台啦。之餘咧就係一陣間翻嚟一次過咧揭曉曬十首得獎嘅金曲。 咁緊要， 好唔好啊？ 好， 轉頭見。 哇 ，Barbie， 我就好緊張啦， 因為頭先 啱啱咧就喺我哋嘅香港金曲頒獎典禮入邊咧，聽到阿嘟姐啦，咁啊嘟姐都係其中一位我哋嘅司儀。不如先講翻啦，我哋嘅主持咧亦都有鄭裕玲啦、李志剛啦、崔健邦啦，同埋黃天怡嘅。咁啊頭先嘟姐咧亦都話到咧，喂稍後嘅時候咧。會有十首嘅歌曲會揭曉喎、 哦。係啊，嗱，小白你咁快就投入咗咧，即將會揭曉嘅一啲金曲嘅一啲緊張嘅情緒啦。我反而嘅情緒咧，仲係停留喺頭先阿華仔唱完歌之後咧，即係最嬲尾引用如果有一天歌詞嘅時候咧，佢自己眼泛淚光嗰一幕咧。 哦，係啊。 哇，我自己咧都睇到，即係心都哇，好有嗰種感動喺度啊。 係啊，特別係我同你而家都係喺電視城呢度啦，咁 一齊都睇住咧華仔頭先嘅演出啦。咁啊，無論係講緊。一班嘅年轻歌手啦，咁啊开头唱嘅时候咧，都唱咗几首嘅歌曲《漫步人生路》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十七岁》啊，咁啊呢啲嘅歌曲之外咧，咁啊听到华仔出场嘅时候，哇！现场嗰个气氛非常非常之高涨。 系啊，我觉得咧，即系好耐都冇听过咧，一班嘅粉丝们啦，同埋一班咧即系现场嘅观众咁投入咧，去同阿华仔一齐唱佢嗰啲嘅金曲咯，我都想唱埋一份、 啊、 小白。 我哋现场咧更加系听现场嘅 fans 啊，佢哋一齐唱咧，嗰个声系非常之大啊， 好震撼。所以話咧，其實咧，好似香港嘅樂壇一樣啦，只要大家萬眾同心咧，每一年都會有好多新嘅金曲誕生，咁啊成為我哋香港樂壇嘅新經典咯。 係啊，我中意咧就係頭先阿華仔咧一路喺度講嘅時候咧，即係喺後邊眼泛淚光嘅時候，都講咗一句説話。佢話到咧就係努力係不分年紀 嘅，係啊係啊， 努力不分年紀咧，咁啊亦都即係雙手亦都咧指指後邊嘅咁多位嘅年輕歌手朋友啦，令到我覺得即係好有一種咧就係香港嘅樂壇咧即係團結啦，即係無論係乜嘢年紀嘅。乜嘢身份嘅，只要係為咗香港樂壇貢獻嘅話咧，其實都係有資格企喺個台上面啊！ 好有一個傳承嘅感覺，即係前輩級嘅歌手啦，即係有咁有份量嘅華仔啦，可以即係獻唱咗一個咁經典嘅作品咧，有咁多在場嘅人有共鳴啦，一齊去唱嘅同時咧，亦都鼓勵埋我哋樂壇嘅一啲新秀啦、後起之秀咧，知道佢哋咧嘅努力同埋各有各嘅才華嘅時候咧，一同站喺呢個舞台，一齊都可以發熱發亮啊！ 我亦都中意咧，即係頭先華仔唱歌嘅時候咧，即係去到最後嘅部分。都在唱话，即系战争又或者是细菌充斥住整个地球的时候，就不需要担心。系啦，手牵手系啦，手牵手最紧要嘅。不过如果卫生问题就唔好手牵手，我哋心连心， 或者系手争撞手争。而家嘅新常态都系咁，大家都唔握手啦，即系可能手争撞一撞手争咧，示意大家团结就 OK。所以咧，头先咧可能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就唔知道啦，在场咧华仔其实都系举起咗即系自己好似give me five 嘅动作咧，叫大家一齐即系我哋都一齐传承呢一个爱香港乐坛，同埋咧希望传承薪火相传嘅精神咯。 啱啊，即系如果我哋乐坛咧冇咁多新力军。喺度嘅话咧，其实即系个乐坛好难继续向前行啊！ 系啊，但系我哋而家见到就有好多生力军啊！ 系啊，咁啊，即系叫百花齐放啊嘛！每一个人都中意嘅，即系就算我哋电台播音乐嘅选择音乐嘅时候咧，我哋都喜欢咧有好多选择俾我哋。 系啊系啊， 然后我哋就揾最好嘅音乐咧去到俾听众啊！ 系啊，绝对系啦！咁所以即系见到咧，今晚咧，我相信都会陆续有好多感动嘅时刻啊！一开始嘅时候已经咁感动，我都更加 期待咧今晚余下落嚟一啲奖项诞生同埋咧精彩嘅表演啊！ 系啊，除咗感动之外，我嘅气氛咧一开头第一 part 都已经咁好啦。 系啊， 系咪先？哇！一阵间真系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系啊，小白，你头先开始嘅时候都话啦，啊，稍后咧就即将会揭晓咧，即一年去揭晓一啲唔同嘅奖项啦。叫做金曲奖十首嘅金曲吓。 系啊。 啊，有冇啲心水咧？即系大家可能都自己心里有数，有啲诶好支持嘅偶像会唔会都有咧？ 咁唔敢估啊，因为好多好嘅歌曲啊。 系啊，真系好多好正嘅作品咧，即系呢一个年度咧喺颁奖礼上面咧，我都希望可以大家一齐去见证啦。因为奖项都系代表住歌手啦。音乐人一个团队的努力来的、 啊、今次好了啊，刚才呢都姐都讲了就揭晓十首、啊、香港金曲的金曲奖的得奖歌曲嘛，即是我们就不用等那么久了， 是啦，好快就知道了， 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一次过就揭晓了，跟着看看那个大会怎样安排了、啊、 嗯，而且我知道呢除了揭晓奖项更加期待的呢就是一些精彩的现场表演、 啊、哎呀那事不宜迟了，现在我们即刻去回现场先啊， 欢迎翻到嚟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嘅现场。喺我哋颁发跟住我哋嘅奖项之后，首先要多谢咧就系黄龙德会计师义务咧帮我哋核实今晚所有嘅赛果嘅。Thank you。 系啦，咁啊正话咧，我话不如一次过咧就揭晓得奖嘅金曲啦。我嚟先啦吓， 准备好晒啦已经。 第一首香港金曲奖咧就系 喺度嘅， 系先哭为敬，主唱郑欣宜，恭喜， 恭喜晒， 恭喜晒， 恭喜你。 好，到第二首香港金曲奖得主，诶，都喺现场喎、 啊。 第二首严明熙主唱《真话的清高》。 至于第三首，佢个监制喺度嘅，同埋话佢好适合唱广东歌，得奖歌曲《我不如》，主唱 Mike 曾比特。 第四首香港金曲奖，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主唱 Eden 吕尚安。 嗯。第五首咧，哇！最近咧，佢升咗做工啊！香港金曲奖俏郎君轩仔变咗张敬轩公啊！ 轩公啊，恭喜晒轩公！好到第六首嘅香港金曲啊，主唱嘅朋友咧唱歌好犀利，亦都系我好朋友泳儿荆棘海。 恭喜泳儿！跟住第七首嘅香港金曲奖咧，就系佢嘅监制徐浩话完全冇理过佢嘅 vocal range 而写成嘅，最后系超水准成为年度失恋之作，有 MC 张天赋嘅记忆面。 第八首香港金曲奖系 City Pop， 主唱阿嘉江海嘉。 第九首咯，英文歌名系 It's Okay to Be Sad， 主唱嘅系卫兰。 Janice。 嘟姐，揭晓咗九首啦噃， 系啊， 到最后一首啦，究竟系边一位咧？花落谁家咧？最后一首香港金曲奖得主系姚卓菲，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恭喜晒上周。 咁啊，一口气我哋公布咗十首嘅金曲奖啦，马上我哋请出第一位上嚟啦嘛。 好啊， 我哋有请 欣 怡，欣怡，郑欣怡 ，Joyce。 恭喜曬 Joyce 啊！俾多啲掌聲啊 ，Joyce 啊嘛！ 係啊，佢嘅得獎金曲咧就係先哭為敬嘅。 恭喜曬！ 咁啊，講下你呢首歌你嘅得獎嘅感受啊！ 哇，好開心啊！首先多謝香港金曲去俾呢個獎俾《先哭為敬》呢一首歌啦，要多謝作曲嘅許崇軒啦、梁嘉欣啦，要多謝黃偉文先生啦，要多謝編曲嘅何炳，同埋仲有多謝邊個咧？多謝自己唱呢首歌啦，同埋多謝中意《先哭為敬》嘅朋友，我會繼續努力繼續努力唱多啲好嘅歌俾大家聽。Thank you so much。 跟住你要多謝 Alex， 因為佢要頒個獎。 多謝 Alex。 唔好 嚇， 笑多啲啦嚇，多啲笑。係啊，恭喜曬。 Thank you so much。 好，馬上將個時間交俾欣怡為我哋演繹我哋第一首嘅金曲獎。 好， 交個台俾你， 交 俾你。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多謝唱片公司環亞音樂。 片尾怨曲奏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叹这苦恋了不起，如心爱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风格成过地，这段壮烈。曾经狠狠热吻我，可悲恨将永续细腻。曾同样人生各苦 空盛宴，反即别离，别垂头丧气。 再次恭喜曬咧，為我奪咗第一首嘅金曲獎啊嚇！嗱，今晚咧除咗得到獎嘅歌手可以台上面演繹佢嘅歌曲之外咧，我咧準備咗一啲特別嘅表演環節，希望歌手可以喺個台上面作音樂上嘅交流。而第一位為我哋表演嘅呢位朋友咧，佢喺《星夢傳奇》嘅時候已經開始大放異彩，到咗最近嘅《聲聲不息》，更加將佢嘅音樂提升到另一個層次。而佢亦都係我哋其中一位金曲嘅得獎者。今日佢會聯同佢嘅合作夥伴 Johnny Im 帶嚟兩首歌曲，交俾。支持嚴明熙。 你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梦独自望出。 出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看，改陷阱仿似太糊涂，真心被俘虏，仿佛捉圈捉圈套，探索地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最多。 唱翻頭先嗰個版本嘅《愛情陷阱》咧，又諗翻起星夢嗰陣時發光發亮嗰一刻喎。你有冇乜嘢想講啊？ 好想多謝一直支持我嘅朋友，然之後覺得自己非常之幸運。 仲有咧，幫你嚇編曲監製， 冇錯 ，Johnny Yim。 係，因為同埋 Johnny 佢都算差唔多一直陪伴住我，由星夢到而家都喺度陪伴住我，然之后佢就喺背后協助咗我非常之多嘢。 所以话即係歌手呢搵到一个呢即係夾嘅音乐总监呢係好紧要㗎。咁希望你哋以后呢会有多啲嘅作品啦。 係呀，未来只唱多啲好歌喇吓。咪都即係下拍返嚟呢，我哋会揭晓呢香港金曲奖嘅乐队大奖啦，究竟呢个奖项花落谁家呢？ 好呀，一齐睇下。 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入邊咧，咁啊有小白白猿猴啦，以及咧就係芭比啊，一齊咧就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入邊咧，同各位聽眾一齊聽聽香港金曲頒獎典禮2021-2022噃。 冇錯啦，其實我哋咧雖然咧把聲就依然存在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啦，但我哋咧實況咧兩個人真人現身咧就喺呢一個電視城嗰度嘅。 係啊，頭先咧真係非常之緊張啊，因為咧都姐咧佢哋都已經揭曉咗咧就係十首嘅得獎歌曲啦。係 啊， 咁啊不如同聽眾咧又再聽一聽啦，好 唔好啊？好啊， 咁啊首先咧就有先哭為敬嘅欣兒啦，真話的清高而明喜，咁啊我不如曾比特嘅 Mike 啦，仲有連環不幸事件啊 ，Eden 嘅咁啊，超郎君 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 系啦，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啦，咁啊，同埋超郎君张敬轩， 跟住亦都有嚟自泳儿嘅荆棘海，嚟自 MC 张天赋嘅记忆棉 ，Aga 江海嘉主唱嘅 City Pop，Janice 卫兰嘅 It's OK to Be Sad， 同埋 Chantel 姚卓菲嘅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 系啦，咁啊有两大机构一齐咧去到举办音乐会咧，我觉得其中一个最令人哋觉得期待嘅地方就系第一嗰、那个感觉咧，同以前一般嘅颁奖典礼咧就不一样啦，因为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方向啦，可以做更加多唔同嘅事情啦，而且咧喺整个嘅音乐会嘅制作上面嗰个编曲啦，或者系编排上面啦，我哋都有一种咧咦几新颖嘅感觉。 系啊，嗱，小白我自己咧，即系亦都试过喺呢一个电视城录影厂一号厂嗰度咧就做过观众啦，我又有试过喺个台上面唱过歌啦，我又有试过喺呢度后勤做直播啦。咁今晚咧，我感觉就觉得哇，其实咧喺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一个嘅表演同埋呢个音乐盛事嘅时候， 候咧，那個感覺真係好正嘅。今晚咧最大嘅感覺就係咧，真係好有呢一個新舊糅合，同埋好有傳承嘅精神啊！嗱、一面咧睇住現場演繹咧，好多一啲舊曲，但我哋用咗新嘅編曲咧、新嘅 music arrangement 咧去呈現嘅音樂元素啦，再加埋一啲新生代歌手咧，用佢哋好獨特嘅唱腔啦，去將呢件事演繹出嚟，同埋帶出嚟嘅時候咧，好有感覺咧，就係覺得啊，我哋香港樂壇咧應該會有好多新嘅元素同埋力量咧，會繼續呈現喺我哋眼前。 係啊，頭先咧都聽過嚴明喜，加上咧就係張靚依佢哋嘅一個合作啦。咁啊唱出咗咧就係彈住人長久，以及咧就係新嘅編曲嘅一個愛情陷阱啊。咁之前咧其實我都喺佢哋嘅歌唱比賽入邊咧，即係有份擔任評判嘅時候都有聽過。 你有現場聽過？ 都有聽過嚴明喜佢嗰個嘅歌曲啊。咁我而家覺得即係佢同之前比賽嘅時候咧，佢更加穩定。同埋更加成熟嘅，可能真係喺參加咗更加多唔同嘅比賽啦，係咪先？咁令到佢經驗各方面咧，可以提高咗佢嗰個聲線嘅發揮咧。其實佢唱得真係現場聽咧會更加好喎。 同埋呢一個歌手咧，即係最難做到嘅咧，就係突破自己本身嘅一啲聲線嘅元素啦。可能係用咗一個咧好特別嘅唱腔啦，同埋佢自己本身咧聲線嘅一啲特色咧，去演繹一啲快歌、慢歌，同埋一啲唔同嘅音樂風格。其實呢一樣嘢先至係最難啊，我覺得。 係啊，你諗下，譬如譚校長嘅愛情陷阱。咁以前大家就一直諗住，哇，一定係快歌嚟㗎啦，一定係好好近好砰砰聲㗎啦。但係亦都可以經過咧，就係編曲之後咧，咁啊成為咗而家我哋聽落嘅時候啊，都有一個好。好柔情啊，又有少少好似俏皮咁嘅感覺嘅、一首歌曲喎、 啊。係啊，嗱，聽住收音機咧，可能就未必知道啦。我哋現場見到啦，嚴明熙咧就係、直情係用佢嘅身體同埋一啲嘅舞姿動作咧、去配合埋嗰首嘅音樂，其實真係可以令到大家咧越聽就越投入噶。 真係變咗歌姬啊！而家好犀利啊！ 好犀利啊！咁我相信咧，即係隨住好多嘅經驗啦，或者舞台經驗啊，同埋登台嘅次數之外咧、會有更加多嘅音樂元素咧係帶到俾大家嘅。 咁、我哋快啲翻去現場啦，因為轉頭。咧会公布啊，我哋嘅乐队大奖哦！ 翻到嚟我哋颁奖礼嘅另一个舞台啦，喺度咧就要先恭喜攞到我哋香港金曲最佳剧集歌曲奖金奖嘅得主 J W 嘅，咁而 J W 咧今晚就会联同佢嘅好朋友 J 峰，仲有另一位佢哋非常欣赏嘅九十后音乐人 T 妈一齐表演。呢个表演咧透过 T 妈重新改编两首九十年代嘅金曲啦，希望藉此就系多谢 J W 佢嘅音乐伯乐，以及系启蒙 J 峰音乐细胞嘅屋企人，我哋一齐睇下。 晨起细雨丛林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是你，如一套戏重逢在这旧地，而彼此不知怎预备，一些叹气跟一串慰问，我嘴边说一些赞美， 聽咗兩首咧九十年代嘅經典金曲咧，好明顯就可以知道咧 ，JW 咧就係、是、要感謝佢嘅伯樂啦，就係、是、黎明啦。而另外咧，即係 J 鋒都要多謝咧佢嘅爹哋啊，因為好多嘅音樂養分都係嚟自佢爹哋嗰部卡式錄音機㗎嚇。 卡式錄音機仲有邊個有啊？而家 我架車有嘅，其實即係我舊車嚟㗎嘛。 Vintage 嚟㗎。 係啊，但係冇聽嘅。咁啊，以下來我哋要揭曉就係呢個樂隊大獎喎。 冇錯啦，咁樣呢隊樂隊咧就係、是、有好多靚歌嘅喎，係咪？你係咪知道曬佢哋啲主題曲㗎？係 啊，嗱咁啊嗱。呢一隊嘅樂隊咧，其實佢哋係一班小伙子嚟嘅，佢哋經歷過無盡嘅呢一個啊空虛啦，經歷咗好多個風霜啦，亦都係可以咧，即係再創未來嘅。咁喺呢個時候咧，唔好埋咁多關子。 好出曬㗎啦，已經知道係邊個㗎啦。 即係揭曉香港金曲獎樂隊大獎。Super Moment， Super Moment， 恭喜曬 ！Super Moment 咧，而家響內地咧就係開緊演唱會嘅，我哋咧就係想盡辦法咧，希望將呢個獎或者將呢個好消息咧交俾佢哋，睇下我哋而家可唔可以去到佢哋開演唱會嘅現場先。Hello， Super Moment， 已起到喎，喺啊，見到你哋啊 ，Hello， 恭喜曬啊！ 今日得到呢個香港金曲樂隊大獎，新姨有啲咩感想？ 好开心啊！我谂你哋开心过我。系啊，好开心能够多谢 TVB， 多谢港台颁呢个大奖俾我哋啦。咁其实而家已经做紧嘅，但系我哋嘅愿望希望可以将我哋音乐可以带到更多唔同嘅地方，令到更多人去认识Superman， 甚至乎系认识我哋香港嘅音乐。系咁呢个就系我哋好想做到，亦都多谢你哋。 啊！現場好熱鬧啊，氣氛好好，哇！咁多嘅樂迷喺度，喂 ，Super Moment 你好，哇！你睇幾多人？你睇 好多，係啊！咁不如喺呢個時候叫阿 Super Moment 咧，就係準備一下啦。 係啊，唱翻首歌，等咧，即係我哋香港嘅觀眾咧，以及咧內地佢哋現場嘅觀眾咧，都係可以欣賞到嘅嚇。 係啊，嚇，準備一下先啦。喂，都姐，其實你都好中意聽 Band 生嘅作品嘅喎。 咩音樂都中意聽㗎，係啊，係唔識唱嘅啫。 Band 生嘅歌咧，真係可以令到人哋咧。是有一種現場的氣氛，都是非常震撼的。將個台交給樂隊大獎 Super Moment， 所有各位朋友，希望你們能夠幸福，希望你們能夠快樂，我們 Super Moment 多謝你們。青春天得到遗传，纷争点赞点圈中变错，看似有罪了未见的像。人面爱共无自在，不敢掌声欢呼与期望，人生已跨越几繁华，只在外藏。何时何苦不再讲，不必讲。心底里那份遗忘，每晚恐惧被遗忘。如是不再多，却想结果，只得你心愿越来越错。已忘掉了最想再重击过。数次失望的眼神与落魄，是不用掉肩膀。当我仍恨无悔的挂念，爱在苦中亦能笑着满足也，梦中不愿也许下一秒成空。 唔該曬，都恭喜曬 Super Moment 嘅話 ，Alex 啊，你有冇覺得咧？今日咧我哋有現場啦，現場有好多歌手咧會表演咧，有兩個舞台啦，係咪？而家咧仲跨越埋去內地嘅舞台，我哋今晚咧真係可以話係賺曬嘅。 哇，好犀利啊！跨越地域，專題會繼續咧香港金曲頒獎典禮，繼續其他嘅獎項嘅。 喂 ，Barbie 啊！ 点啊，小白！ 听紧收音机嘅听众咧，同我同埋你都系一样，都系赞晒，好似 Do 姐所讲。 我都系咁话啦，跨地域系咪先？跨平台，而且咧，即系可以翻到去咧，即系嗱，我哋而家去唔到旅行啦，但系都可以翻到国内睇到少少嘅一啲演绎嘅片段啦。 系啊，咁啊，刚刚咧，其实都听过咧，就系 Super Moment 就咁啊，得到咧就系乐队大奖啊。咁我哋更加咧喺演唱会嘅时候啦，咁啊，同我哋喂，真系好厉害，我哋有 live 嘅一个同我哋见面啊，倾偈。 系啊，气氛都赞埋啊，而且我见到咧，即系好多嘅一啲观众咧都相当之投入啊！无论系现场啦，即系喺香港本地嘅一啲观众啦，定还是系内地嘅观众咧，都好正啊，嗌得好开心。 系啊，咁啊，听阿 Sunny 讲一啲嘅得奖感受嘅时候咧，都即系听得出啊，佢哋 Super Moments 咧对于音乐嗰个热诚好好啊。因为佢哋除咗咧即系喺香港做音乐之外咧，亦都喺唔同地域嗰度咧，去到创作佢哋嘅音乐啊，甚至乎将佢哋嘅音乐同唔同地方嘅朋友一齐交流咧，将佢音乐做得更加好。 所以话咧，好嘅音乐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咧，人都会有共鸣嘅，因为可以同佢哋一啲經歷啦，同埋佢哋經歷過嘅一啲現狀咧，就係掛鈎啊嘛。係 啦，咁啊，同埋一路即係聽住嘅時候，我哋又有影像睇住啦，都見到好多 fans 真係好厲害啊！因為咧，即係我哋唱嘅廣東歌咧，喺內地方面一樣非常之受歡迎啊！大家都係一齊跟住頭先 Super Moment 唱嘅《幸福之歌》。 係啊，其實咧，即係個個都識唱嘅喎，你見到佢哋咧啲咬字都好準嘅，個口型都啱曬嘅。 好厉害啊！所以呢样嘢咧，即系证明广东歌个力量啊，即系越嚟越强。我哋亦都要更加同心先得噶。 系啊，我都学紧唱好多唔同嘅歌曲啊！即系我知道今晚咧，即系好多嘅作品啦，同埋阵间会有好多唔同嘅经典演绎咧，我都一定会跟住唱噶啦。我心里面咧就非常之期待，而且咧我觉得哇，好啊，正啊，正啊，正啊！ 系啊，我同你都嗌得好犀利噶啦。咁啊，可能听众咧都系一样。例如头先咧听阿 J 风啊 J 德佢哋去到演出嘅时候啦，都系将一啲嘅经典嘅作品咧，又系用一种新嘅编曲啦，再唱翻出嚟嘅，咁啊，例如《分手总要在雨天》啊，《愿你今夜别离去》呢排真系好 hit 啊！ 系啊，其实咧，我觉得咧，唱歌有一样嘢好紧要嘅，音乐咧，无论系做音乐定还是系演绎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将自己一啲经历同埋感受咧放喺歌曲入边。如果能够咧将佢哋，譬如话过去影响住佢哋嘅人啦，或者系事情，头先譬如佢哋讲到话启蒙老师啦，或者佢哋嘅伯乐啦，将呢啲嘅情感咧全部摆晒喺自己嘅作品里面咧，再去演绎出去咧，就系一个好好可以传达正面信息嘅渠道啦。 今晚真的啱啦！我哋听住一个颁奖典礼嘅时候咧，我哋亦都可以即系睇下新嘅歌曲有边啲系得奖嘅，咁我哋又可以听下新嘅歌。另外咧就是、一啲可能经典嘅作品咧，又有一班新嘅歌手咧重新再演绎嘅时候咧，即系几重享受。 系啊，除咗可以睇到一啲咧我哋好中意嘅一啲旧旋律啦，用一啲新嘅编曲同埋新嘅声音去演绎之外咧，亦都可以睇得到咧佢哋用住自己嘅个人特色啦，同埋自己嘅发挥咧，带俾我哋更加多新嘅元素同埋激情啊！ 系啊，每一次咧即系听到。嗰啲叫做舊嘅旋律徐徐響起咧， 係 哇！現場啲氣氛又嚟啦， 係啊！我自己心都卜卜跳啊，小白 卜卜跳啊，啱啦！我哋而家即刻翻返去現場一齊卜卜跳啦！ Alex 其實要在我們167首的候選歌曲當中等待揭曉我們香港金曲這10首作品，過程都挺緊張的， 所以很多歌手其實都很緊張，而且都是很難得的。 是啊，不過我們就率先揭曉了，以下下來這位表演的得獎歌手對著他的樂迷都同樣緊張的，因為他的樂迷經常都看死他， 因為他上兩次的音樂 project 的樂迷就說是巔峰之作，很難超越自己， 穿過樂迷的期待，他本人的音樂旅程其實就是演绎紧呢一个《荆棘海》，不过今晚容易啲，佢行上嚟就得啦。有请泳儿，恭喜泳儿！咁我每次咧，佢呢两个 project 出新歌嘅时候，啲乐迷都喺下面留意啊，巅峰噶啦，尽噶啦佢。但每一次佢都有惊喜俾大家嘅。 因为其实泳儿嘅全名就系游泳健儿啊嘛，荆棘海系难唔到你嘅，实至名归，恭喜晒泳儿。 Thank you， 其实请你讲下你嘅得奖感受啦。 好啊，喺呢度要多谢香港金曲啦，咁多谢TVB， 多谢香港电台，多谢我嘅公司英皇娱乐。其实好开心大家中意我呢个转变啦。我最想最想就系希望我嘅歌除咗系代表住自己之外，希望嘅歌可以俾到好多能量大家。咁啊，多谢作曲嘅Vicky Fong， 多謝作詞周宇輝、監製 CM 同埋 A&R 嘅同事阿華，同埋所有鍾意我嘅歌嘅樂迷。 係啊，期待未來日子咧，你係海陸空噶啦喎，海之後咧就到陸地啊，到空中噶啦噃嚇。 試下， 期待你下一首巔峰之作，而家交俾你演繹呢一首《荆棘海》。 多謝。 地哭，沧桑地哭，赶快催自己，抱紧自己，脱下了外壳，尚有外壳，可不可脱开？美丽正受到雾气遮盖，一个人路中承受太耐，照下去为你，为我，为爱，为命运以外，就在华丽世代，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再叫唤我归来，归来，荆棘海而浓越过就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乱世代看着我飘在荡在，一样活在，再次再痛为了蓬莱，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荆棘海来荆棘海，然后你在我在又碰来。 Thank you。 好，再一次恭喜晒泳儿 ，Thank you。 其实咧今晚咧呢个颁奖礼咧，除咗咧得奖嘅歌手好开心之外咧，我觉得咧有啲幕后嘅班底咧都应该好开心。 咩？ 你睇下嗰邊著紅色衫嗰個 Eric Kwok 係咪笑得？ 得佢一個著紅色衫 啫。係啦，你睇下佢幾得戚，你睇下佢個樣。 係都戚，你咁忙你都望到佢？ 係我 嘉蘭喺嗰邊喎。 唔係我八啊嘛，係咪？咁的確又係嘅。 係個點石成金啊嘛，最近。係 佢真係睇好嗰個曾比特咧。今晚咧都十大金曲咧攞咗。 攞咗一首啦。咁再加上曾比特最近又嚇喺內地爆紅啊嘛。 係啊係啊，咁樣佢有好多即係社交平台。 好多粉絲啊！ 哎，嗰啲 followers 超過100万，我睇下 Eric Kwok 都可能冇。不夠佢咁多啊，係咪啊？ 佢挨住噶啦，佢挨住噶啦。 哎呀，扁嘴添啊！ 不如咁啦，其實曾比特咧今日就唔喺香港啦。咁但係佢都錄咗一段説話咧，同大家講噶。不如睇下曾比特講咩？ 我榮幸今次喺香港金曲頒獎典禮有份候選多個獎項，包括香港金曲獎啦、香港金曲新人獎等等啦。呢一切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鼓勵，好多謝大家嘅支持。有機會在這個舞台上面表演給大家看，其實跟大家一起支持香港樂壇我已經很開心了。我入行以來在音樂的路上其實遇到過很多個伯樂，其中一個就是 Eric Kwok。 其實 Eric Sir 就不止提拔了我，還為我寫了很多很多首好歌，我在這裡就很想跟他說聲多謝。在這一段的時間好彩有他的支持和鼓勵，令到我可以在這個路上繼續這麼有信心走下去。我亦都希望在未來的時間可以跟你一起繼續並肩作戰的 Eric Sir。 我希望今天這個表演不知 Eric Sir 會滿意，大家都會喜歡。 最愛者這古老狂音機是那動聽聲音，那缺陷美在刹那也带着不羁，再听这古老狂音机，就似是置身于1984，年月日分了某日某地，以最温暖的声音，以不变的天真，心想热吻，要让我珍惜一段光阴，我那天没太关心，甚至让你空等，不知怎去再复制。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受此有余，如果破处谁都叫主。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为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爱仍只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未明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你不如快赶我走，长期被热放冷嘲可以怎么忍受，因我被取笑够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满足比我可爱的密友，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也没旁观者会拍手。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孤独能及早得分，无用勉强被怜悯。我不如一个 真係好好嘅，真比特，你睇下佢呢 平 笑， 憑歌記意啊，敬意啊，嗰啲叫 呢隻笑係唔同嘅，呢隻真心恭喜佢笑係咪？ 算你啦，衰仔。 咁啊，佢咁啊喺空氣中多謝你，你有咩想佢講咧？ 好感動，即係佢自己有今日嘅成果係佢自己勤力得翻嚟嘅，就係我只不過係當時幫一幫佢。不過佢其實就更加應該多謝佢自己嘅唱片公司多啲，因為佢哋真係幫佢好多咁。我只不過係當時嗰一刻啫。 好，咁其實都恭喜曾比特咧，因為佢都攞咗我哋嘅十大公曲其中一首噶，恭喜曬。咁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最後頒發榮譽大獎，轉頭見。 我哋个台咧又飞嚟飞去啦，巴比。 系啊，即系嗱，我哋听住收音机嘅同时咧，其实我同阿白元浩咧就喺呢个 TVB 嘅一厂嗰度咧就睇住现场嘅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嘅现场实况啦。 系咁啊，头先亦都听过咧就系泳儿嘅《荆棘海》啦，咁啊亦都咧又系阿曾比特啊得奖嘅时候咧，哇有啲嘅叫做感言嘅说话， 系 好感觉得到咧，即系佢即好尊重嗰個師傅嗰個感覺啊！ 係啊，同埋其實咧，我哋真係可能都未必有成日留意到或者係察覺得到咧、其實有好多咧樂壇嘅伯樂咧，係幫助培育咗好多而家嘅後起之秀嘅。 係啊，咁啊，譬如 Eric Kwok 咁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努力都係佢自己嘅。 係 咁啊，我哋即係身邊可能有好多朋友都係幫佢一把咁樣，咁都係。好好啊，即系我感觉得到佢哋嗰个师徒之情咧，非常之好啊吓。 系啊，要遇到一个人生咧，即系欣赏自己啦，同埋可以教导自己、无私去扶持自己嘅老师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吓。 系啦，咁啊，头先咧，听到阿崔健邦咧，亦都就预告咗咯。咁啊，稍后咧，亦都会有香港金曲荣誉大奖。咁啊，呢个奖项咧，咁啊，之前嘅时候咧，即系亦都讲过啦，首位香港金曲荣誉大奖嘅得主咧就系包比达老师，咁佢咧就非常之厉害啦。咁无论系音乐总监啦， 系 制作人啦，作曲啦，编曲啦， 指挥 家， 哇，表演艺术啊，各样嘢都系于一身啊。 其实我想讲咧，我晏昼咧其实都真系完全忍唔住咧，坐咗喺嗰个舞台前嘅观众席咧，睇咗成个下昼咧，我见到包比达老师咧嗰个彩排咧，真系好正好正啊！ 好犀利啊！ 我完全系远距离都喺度偷师咯。其实我偷师唔系偷佢即系嗰个演绎啊，而系偷佢嗰啲感觉啊！哇，几正啊！即系嗰个现场嘅演绎咧，每一次嘅爆发力啦，同埋嗰个演绎嘅情感咧，都好唔一样 噶。因为睇翻包比达老师咧，佢本身都涉猎好多唔同嘅，即系电影啦、电视剧啊，甚至乎舞台剧啊，各样需要音乐嘅咧，都会可以见到佢嘅踪迹噶。咁啊，超过咧30部嘅电影预告咧，就20部嘅电视剧嘅配乐，咁啊，可以话咧，即系绝对系厉害之中嘅厉害，更加咧就多次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添啊。 嗯，同埋亦都有好多咧脍炙人口嘅金曲咧，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啦。 咁梗系啦， 系啊，真系好正。嗱，呢啲咧我都好中意，好中意嘅。 有边几首啊？《 爱到发烧》啦，林子祥呢啲天气最啱听呢啲咁正嘅歌啦。 心不了情都真系冇得输。 哇，正啦！周华健嗰啲作品亦都系好正啦，其中有《 让我欢喜》 《 让我 忧》啦。 呢只歌曲咧，任何年代听咧，我觉得都即系个感情都出晒嚟。 你都成日播啦，小白。 我都会播啊。仲有曾永远啊，刘德华 系啊，今宵多珍重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啊。 系啊，咁啊睇翻，其实佢曾经亦都为多位一线歌手，好似譬如系Sam Hui啦、许冠杰啦、徐小凤、张国荣啊、谭咏麟、林子祥、叶倩文、为梅艳芳妹姐等等咧，担任唱片以及咧就演唱会嘅监制啊。 冇错， 可以话真系喺华语嘅乐坛上面嚟讲咧，几十年以嚟一直以嚟贡献非常非常之多。 冇错，所以咧今晚咧佢即系现场演绎咧一啲嘅经典作品，同埋佢自己嘅作品咧，相当。相当之令人期待，亦都令我觉得哇，佢真系今年咧荣获呢一个嘅荣誉大奖咧，真系实至名归啊！ 啱啊，咁所以咧，听众咧都系要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一齐咧就听住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咁啊白元露同埋芭比啦，咁啊亦都咧就系会喺电视城呢度咧同大家一齐咧就直击住呢个实况啊！ 嗯，系啊，睇住电视亦都可以吓，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31亦都可以睇埋视像嘅演绎精彩片段啊！ 一位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音乐大师包比特，他在60年代已经是加入了流行乐坛的了。70年代开始，包比特为无数的巨星编写歌曲以及做他们的唱片监制，直到80年代他为陈百强写下一首《疾风》，时至今时今日都被誉为不可多得的佳作。他非凡的音乐造诣令到他拥有不一样的音乐旅程，包括担任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创作音乐剧、参与电影配乐等等。在1993年他写的电影主题曲《身不了情》为他带来荣誉和登上另外一个高峰。他的每一个高峰都是由一团火推动的，而这团火的背后就是来自他小的时候他爸爸对他的鞭策。在2008年，包比特更完成了他毕生引以为傲的北京奥运火炬接力主题曲。永不言休的包比特每日继续为音乐 move on， 以身作则做好音乐。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香港金曲荣誉大奖的得主 Mr. Chris Babita包比达老师。 不见你，目不见。 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也能了，情能了。这一份情，永远。还 去冲问夜风那片几多长路方可见到地上路踏破多少 與此同時咧，我哋俾啲掌聲啊，泳兒啦，以及咧林奕康咧精彩嘅演出嘅，多謝兩位。 好犀利嘅演出啊嚇！咁其實巴比達老師咧同過好多殿堂級嘅歌手合作過噶，以後嚟有幾位歌手咧都想將一啲恭賀嘅説話咧就係送俾巴比達老師嘅，一齊睇睇。 喺呢度要恭喜啊 ，Mr. Chris Barbita， 覺得佢應該一早就攞咗噶啦。最有印象嗰只就係每一個晚上啦。因為我攞咗兩隻天同地唔同嘅歌，襯起啊，變咗一隻編到係好好正，好好聽嘅。 佢係一個好出色嘅音樂人，幫我編咗好多歌，譬如《零時十分》《諾言》，不過佢嬲咗我好多次，成日同佢講嘢好直接啊，可能佢覺得我好好煩啊。对不住啊，不过我很开心你可以攞到呢个奖。 Chris Barbita 老师是我遇过最严格的一个 producer， 他的耳仔咧系比人更加的灵敏。他可能叫我唱真的唱一百次，是真的唱一百次啊，但是他就是听到有啲唔一样。Thank you Chris， 咁多年去栽培我，咁恭喜你攞到呢个大奖 ，Congratulations Chris。 在这个时间我们有请我们的主礼嘉宾去颁发香港金曲荣誉大奖的。有请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先生。有请局长帮我们颁奖。再次俾多啲掌聲 ，Chris Barbita， 恭喜曬， 恭喜曬， 多謝 巴比達老師， 邱局長幫我哋頒獎嘅，唔該曬嚇。 好，唔該曬，邱應華局長嘅 ，thank you， 唔該曬。 好啦，咁以下咧就要交俾咧 Chris Barbita， 恭喜曬你 ，congratulations， 有啲乜嘢想講啊？ 我想多謝 TVB、RTHK 俾我呢個咁大個獎，我真係好。感動，咁我想講，我入行1964年，唔使數啦，係58年。雖然係58年，不過係好似琴日嘅事。其實咧，我可以今日做到今日咧，係只不過係一個原因嘅啫，只係我係 music 係我個 passion。I really love music。咁啊，到而家咧都係一路咁做，個 interest 一路係咁多。音樂係好精彩。我想借呢個機會多謝咁多位嚟我合作過 singers and artists and directors。我想多謝佢哋，同埋我想多謝我嗰啲朋友。My own fellow musicians, choruses, studio engineers. Thank you all. Keep on rocking. Thank you. 咁我而家呢度咧就想讲，我希望我头先讲嗰啲嘢咧，就你哋唔好误会，因为我而家咧就唔系退休，我系未过气嘅，同埋系我有排玩，所以咧我系会继续努力一路写作编同埋弹 all the way。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晒包比达老师。 Thank you very much.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咁啊，巴比拉老師咧，對咧即係香港嘅音樂嘅樂壇啦，甚至係華語嘅樂壇咧，影響都話好深遠 嘅。所以得到咧，我哋香港金曲榮譽大獎咧，絕對係實至名歸嘅嚇。嘟姐，下 part 翻嚟咧，我哋會繼續揭曉啊，就係最佳進步獎，仲有新人獎，究竟花落誰家咧嚇？ 咁啊，要睇下係邊個得到啦。 哇！頭先咧嗰啲表演非常非常之精彩啊！ 係啊，我都話好震撼之餘咧，亦都有好多嶄新嘅元素加咗入去啦。 係啊，同埋啱啱啊聽到巴比達老師喺度講一啲即係得獎嘅説話咧、我自己其中一句哇，當然全場一齊拍手咧，就係佢未退休嘅。啊，咁就實在太好啦！啊，因為佢可以繼續咧就係創作音樂啦，繼續咧就彈奏啦，繼續咧喺我哋香港嘅樂壇上面咧就繼續咧就更加多嘅貢獻。 係啊，頭先咧即係聽到泳兒咧同埋 Phil 林奕康一齊演繹咗咧，即係有 Jazz 啦，有 Bossa Nova 嘅一啲重新演繹同埋編曲咧、我覺得咧其實真係咧音樂有無盡無窮無盡嘅一啲可能性可以發生喎、 即係同一首歌曲咧，其實經過唔同嘅叫做新嘅編曲之後咧、你發覺呢一啲嘅歌曲又有好多唔同新嘅聽點喎。 啊、 可以咧喺入邊咧就揾到多啲更加多新嘅元素，所以成日都話我哋有好多譬如經典嘅作品喺今日夜晚聽到啦、有陣時都已經開始唔係好想分咧，就係、一啲舊嘅作品或者新嘅作品，反而就係、點樣新同埋舊咧，大家互相去到配合啊，即係令到我哋個樂壇咧係即係完完全全咧嚟一個新嘅面貌，咁俾我哋聽得到嘅係更加多精彩嘅音樂噶。 其實咧音樂嘅可聽性咧，除咗旋律啦、曲詞編監嘅努力之外咧，我反而覺得咧嗰個當中嘅情感。同埋咧，你有冇用心去演绎咧，都好重要嘅。可能喺每个人嘅心目中咧，都会有一啲特别嘅情感去牵引住，同埋挂钩住每一首歌曲啦。而如果能够透过一啲唔同嘅编曲同埋演绎啊，譬如歌手可能就有佢哋嘅独特声线啦、或者编曲啊、监制啊、音乐人咧，亦都会可能咧赋予咗佢哋一啲新嘅特色嘅时候咧，相辅相成咧，大家真系可以撞出好多新嘅火花出嚟。 系啊，咁啊，头先听咗好多啦，就系、例如香港金曲荣誉大奖啊，咁啊，巴比达老师咧，咁啊系自己都讲咗咧，就系入行都58年啦， 系啊，好劲啊，我觉得。 即係咁早就已經入行啦，咁 小白你出世未啊？ 我梗係未啦， 1964年喎， 1964我未出世啊。咁但係佢就講出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其中一點咧，就係點樣可以即係咁堅持到佢自己嘅工作咧？今日能夠企喺台上面得到呢個咁大嘅獎項，原來就係因為佢好愛音樂， 係 即係話俾我都同我講咗就係、哇，好似原來自己忠誠於一件嘅事情，然後好努力咧，好專心咁樣去做一樣嘢咧，其實一定咧會人認同。咁佢就自己好似一個即係代表人物咁樣啦。咁而家就得到一个咁大嘅奖项，就系、因为佢由音乐啊有好多嘅爱喺入边啦，自己嘅兴趣亦都系音乐啦，咁啊侧边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又不断鼓励啊，甚至乎同佢一齐叫做并肩而行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做到咁好嘅成绩啦。 系啊，头先咧即系除咗阿小白讲话认同之外咧，亦都咧见到有一啲嘅片段咧，就系、包括咗阿 Lam 林子祥啦、莎莉叶倩文啦，同埋 Coco 咧李文咧，都讲咗啲咧即系佢哋之前合作啊交流嘅一啲点滴吓、即系其实咧沟通之余咧，真系可以有好多火花。 冇錯啦，即係大師啊！真係大師，點解咁講咧？譬如頭先聽阿李文講咧，就話佢原來好嚴格嘅，所謂嚴格咧，就係因為巴比達老師隻耳仔咧。太強 了，係啊，好勁啊！我真係 一般人咧，未必係可以聽得到嘅聲音咧。啊，點解我明明唱得很好好嘅咯？但係佢都仲 band 嘅咧。 係 啊，原來就係因為有啲嘅音樂或者有啲嘅音色咧，真係可能連歌手自己都冇懷疑到。 係 啊， 好彩咧，有隻超級耳仔、可以聽得到啦。 亦都正正係因為咧，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天賦啦，同埋有唔同嘅特色咧，先至可以令到咧大家越強越強啊！即係大家去合作嘅時候咧，就真係可以揾到大家嘅一啲，我睇到你嘅優點，你又睇到可能我一啲咧可以更進一步嘅一啲地方咧。 係啊， 咁大家一齊嘅合作咪可以更上一層樓啦。 係啊，又或者係 Sally 葉倩文所講咧，話以前其實都大家互相去到好煩大家，但係都睇到其實佢哋對於音樂嗰個堅持，即係頭先巴比特老師所講嘅，愛音樂啦。 兴趣之外咧，就系坚持啦。Sally 都讲咗，就系话原来嗰个坚持咧，有阵时真系可能会令到大家觉得有啲烦厌嘅，但系原来唔系、哦。件事出咗之后咧，咁大家都系非常之满意啦。 系啊，嗱，我芭比咧最感动同埋最开心听到嘅咧，就系包比达老师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我会一路咧都继续 keep 住有嗰团火，同埋会继续有好多新嘅创作咧，会赋予到俾大家嘅。咁所以咧，亦都更加期待我哋香港乐坛咧会有更加多嘅好音乐、好作品，可以令到咧无论系音乐人、制作人定还是系监制啊各样嘢咧，歌手都可以继续发热发亮啊。 系啦，咁啊，转头好快脆落，我哋又会有啲新嘅奖项。进步奖嗰啲都会出嚟噶咯， 系啊，我哋继续期待啊！ 欢迎翻到嚟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嘅现场，都即系你点睇而家新一辈嘅歌手咧？ 如果系年龄方面咧，就越嚟越低啊，越嚟 越轻， 系啦，越嚟越细个，但系咧唱功咧就越嚟越劲啊！ 佢哋就好似一个个滚动得好快嘅齿轮一样，希望我哋继续推动我哋乐坛进步啊！ 你讲到咁学术性嘅吓， 系啊！ 我净系知道咧，跟住落嚟为我哋表演咧有三位年轻人啦，有 Anson B 啦，有 Yumi 啦，同埋 Windy 嘅。咁啊，不如睇下二厂嘅 Anson B 先啦。 Oh no, don't go, yeah, listen to me.Girl, you got me thinking I'm about to fall, yeah. Feeling lucky, yeah, I'm thinking about to call, yeah. Come over, honey, love him and junior. I'm coming for you till you're back against the wall, yeah. But get up, take out that curly. Make some of my quiet, you don't see my head. I like a summertime, make your mind. Girl, you got me thinking I'm about to fall. Why is it hard, hard, hard? Think of these songs, can't tell the name. Can't do ya, don't you want?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Girl, you got me like, oh, now. Girl, don't let me down. 現在叫三星闊出去平凡人不懂我跟你比如我停止不問你 okay. So pretty baby, don't go now. 大會你跟我走現在叫三星闊出去無意出勁出手幫你起祈求難得放煉的假期Take your time in a rush, don't go to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on love, don't go to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o together with me and you can grow.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Girl, you got me like, oh, now. Girl, don't let me down. 現在叫三星闊出去平凡你不懂我跟你比如果停止不管你 OK Let it go, we can party like a rockstar Sing it loud without the window of a sports car 人生所共你祈求難得放煉的眼淚 Thank you, thank you。多謝曬咧三位歌手啦，為我帶嚟咁精彩嘅表演。同時間啊，請阿 Yumi 同埋阿 Wendy 咧就過嚟同我哋傾下偈嘅。哇，都真係真係犀利！我都玩啦，好似發熱嘅齒輪咁樣啊！睇完之後，我成個人都覺得我都想努力啲啊！ 小妹妹好犀利， 好犀利，好犀利！歡迎曬兩位 ，thank you。 咁誒，請你哋留步咧，就因為有個獎要頒嘅，係咪啊？ 係啦，咁啊，其實頭先咧，我哋都頒咗我哋嘅十首金曲獎啦。以下呢個獎麻煩你幫我頒俾佢得唔得？ 好，可以， 好嘛？ 能够讲唔好咩？系咪先？ 好，交俾Chantel。 爱得不到理睬，原来谈恋爱一起不会爱，原来谈起上。 咁啊，当然啦，我哋通常都系拣一啲。 Oh my god！OK，首先好多谢香港金曲。好多谢 TVB， 好多谢港台，好多谢所有一直以嚟好支持我同埋好照顾我嘅屋企人、朋友、经理人，同埋我所有嘅歌迷，好多谢你哋一直喺我身边支持我 ，Thank you。 好，唔该你揸个奖定啲先，头先我话啱啱避咗下嘅，你唔使多谢佢两个咩？ 佢好 surprise 啊！佢问佢哋，你哋一早知噶咁样喎，真系好姊妹。 好啦，再一次咁啊，上场都麻烦你各位准备一下先，唔该你，唔该晒。咁啊，你哋好姊妹攞奖，你哋有冇嘢恭喜佢啊？ 我希望佢可以越嚟越好啦，因为其实我记得佢一开始系对自己唔系好有信心，但系佢越嚟越对自己有信心，所以都为佢觉得非常开心。加油啊 ，Chantel！ 好 ，Yumi 有冇嘢讲？ 有，同埋希望可以唱多啲唔同嘅歌俾大家听。加油 ，Chantel！ 好， 呢个时候唱嘅时候交俾 Chantel。 就难以招架，收回去吧。相爱竟惨变做仇人吗？真可怕。难与他争拗完吗？难与他挨近一下？爱情是这么残忍吗？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原来谈起将来能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都反面拍台，原来我不该即刻被恋爱，当初短信动人是爱，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谈恋爱都必须自爱，原来要改改，别麻木投入错装载。原来谈恋爱应懂得退开，原来说分开为另一所爱。终止通讯，动摇别再，找个人值得我。 哇！恭喜曬國民初戀 Chantel， 恭喜 Chantel 嘅 ，Thank you。 搞到我都想拍拖，好似咧塵封咗好多年咁樣。恭喜曬 Chantel，Thank you， 唔該曬。 唔好再將你個人願望喺度講出嚟啦 ，Alex。我哋接住落嚟咧就會頒發呢一個香港金曲年度最佳進步獎嘅。 年度最佳進步獎咧就係計算歌手們咧喺過去嘅一年咧佢嘅歌曲嘅上榜成績咧啊唱片銷量啊演唱會等等咧去作出呢一個咧就係評審嘅。 但我覺得點都應該係張敬軒攞咯。 又是張敬軒可以攞好多獎噶咯，已經嚇。 唔係啊，因為咧喺過去一年咧，佢由軒仔變成軒公，輩份嚟講咧係足足邁進咗兩個 grade 嘅，係成個樂壇無人能及。我直頭見到佢上鞠躬噶啦。 咦，咁啊係，真係咧突然間輩份高咗兩級啊！不過咧最佳進步獎咧輩份咧就係唔計算嘅，係計算歌手們咧喺樂壇成績嘅進步空間嘅嚇。 從來都唔覺得你講嘢係咁合理嘅，而家我 get 到啦，係啦。咁而家咧由你為我哋揭曉呢一個年度最佳進步獎就得住啦。 信封喺我手上啦。香港金曲奖年度最佳进步奖就是分得金银铜的，首先宣布就是铜奖，得奖的是施康桥， 恭喜施康桥的出道只是短短三年，但已经他举行过自己的个人音乐会，而且还向这个跳唱歌手进发，那么稍后就会拿奖和讲他的得奖宣言， 恭喜施康桥的，那么大家的掌声不要让他停，接着就是宣布年度最佳进步奖的银奖是洪家豪， 恭喜洪家豪。咁啊，洪家豪咧，其实上年有一首歌叫《主角光环》啊。咁啊，除咗系多谢佢一班院友，即系佢嘅 fans 之外咧，其实仲令到更加多嘅乐迷认识到佢。当然啦，佢同阿张天赋嘅富豪组合都系好多人喜欢嘅。 同埋过去嘅呢一只唱片咧，佢全部自己所有嘢咧，啊作曲啊、编曲啊、作词啊，所有嘢、连 engineering 都系自己搞埋，非常之犀利啊！ 跟住落嚟，开到金奖 啦！金奖得奖者系叶巧林。 Misha， 上年咧佢唔单止唱好多即系自己嘅歌啊，佢仲唱好多公主歌啊，因为咧佢连音乐剧都做埋，非常之犀利。 系啊，咁啊佢嘅呢一个即系声乐嘅训练，绝对帮到佢喺乐坛嘅发展啊吓。 系 喺呢个时候咧，施康桥咁啊要颁奖俾你啦吓。 系啦， 由 阿 天怡你嚟啦吓。 诶，我嚟啊。 系啊系啊系啊，得哇好重好重啊，系。 恭喜曬你， 多謝。 好，有啲咩感受啊？ 多謝香港金曲啦，多謝我公司俊世 Entertainment， 多謝公司所有嘅同事咧，因為佢哋一直都好照顧我。要多謝我爸爸媽媽屋企人，因為冇佢哋就冇我。咁另外多謝音樂監製舒文舒老闆，因為佢都教識咗我好多音樂上面嘅知識。咁嚟緊都希望帶多啲好嘅作品俾大家，亦都多謝我嘅 fans 一直咁支持我啦。咁希望自己可以盡少少嘅綿力，去將來帶多啲好嘅音樂俾香港樂壇。多謝。 恭喜曬你，施康橋！ 希望你下年繼續進步。 好。 係啊，咁其實金獎嘅得主咧，其實原本就係要嚟嘅，但係因為有啲事咧嚟唔到啊嚇。 係啦，咁我哋而家咧都想打電話恭賀一下佢嘅，聽聽先。 葉巧林 ，Misha。 Hello。 Hello， 你好啊！恭喜你。 Hi， thank you， 多謝曬，多謝曬。係 啊，你有咩得獎感受啊？攞到呢一個年度最佳進步獎嘅金獎。 首先多謝香港金曲頒獎典禮啦，多謝公司 Sony Music， 多謝老闆 Andrew、Ariel、阿姨 Edward 同埋公司上上下下嘅所有嘅同事啦，多謝一直支持我嘅人，沿路扶持過我、幫助過我嘅一啲嘅伯樂啦，多謝我嘅 fans、我嘅米粉，同埋想同大家講，只要肯堅持踏出每一步 ，It's never too late。多謝 曬 大家， 恭喜曬葉巧林，恭喜曬，係啦，天怡啊，轉頭翻嚟要頒一個好重要嘅獎， 係， 因為呢一個獎咧，一生人咧只係攞一次嘅啫， 就係我哋嘅新人獎項，轉頭翻嚟我哋即刻揭曉。 Alex 同埋天怡咧，頭先就話過啦，轉頭咧就會有新人獎啊。咁啊，但係頭先咧，亦都咧就係揭曉咗咧，就係香港金曲年度最佳進步獎嘅銅獎、銀獎同埋金獎。 係啊，要取得進步咧，相信咧嗰個嘅努力咧係要比之前嗰一年咧更加多啊！亦都要即係嘗試唔同嘅範疇啦，要突破自己咧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進步，好犀利啊！ 係啊，咁啊，我哋都可以講下咧，銅銀金咧到底邊三位喎 ，Barbie？ 係啊，銅獎就係頭先咧現場現身嘅施康橋，好靚啊！只見到佢嘅服飾啊，成個妝容都好靚啊，期待。待住佢有更加多嘅新作品啦。 系啦，咁另外銀獎方面咧就係洪家豪啊。咁啊，頭先阿天爺都有講到，佢真係好犀利啊！因為佢好多喺音樂上面嘅堅持咧，睇到佢喺背後付出個努力非常之大啊。 係啊，同埋都見到咧，洪家豪幾年之間咧都嘗試咗唔同音樂嘅風格同埋類型啦。喺聲線運用方面都即係其實做咗好多唔同嘅嘗試去，即係 try 下到底有啲乜嘢啱自己咧，都有好多突破喺度噶。 好肯咧去喺音樂上面或者喺音色上面咧就做好多唔同嘅功夫，亦都希望就係自己可以精益求精呢。 所以啊，厲害啊！ 係啊，金獎得主 Misha 葉巧林更加係實至名歸啦。識咗佢咁多年咧，都發覺佢咧，即係唔同嘅範疇咧，都會嘗試咯。 咁啊，頭先咧亦都打電話俾阿 Misha 啦。咁啊，聽落去嘅時候咧，哇，佢都係即係對於自己得到嘅獎項咧，非常之開心。咁啊，有好多嘅朋友相信佢，亦都即係好想透過即係頭先嘅機會就多謝咗佢哋啦，係咪？咁啊，嚟緊亦都希望咧，即係呢幾位嘅朋友啊，咁進步獎，但繼續咧都要進步落去嘅。 係啊，我覺得好唔容易，因為我覺得咧記得嗰陣時咧，葉巧林咧一開始嘅時候係學一啲唱西式嘅一啲 vocal 啦。其實佢用佢嘅聲線咧，即係做咗咁多廣東嘅作品咧，係非常之唔容易，即係都下咗好多苦功咧，去令自己嘅唱腔啊、聲音咧可以融合到一啲廣東嘅咬字同吐字。所以我覺得呢一個藝力咧，絕對真係唔可以忽視啊。 係啊，廣東歌咧絕對唔簡單啊。因為廣東話嗰個聲調或者喺我哋創作上嘅時候咧，都要諗下到底我哋嘅個詞上面點可以配合到嗰個音樂咧咁樣。咁呢啲咧叫難度啊，絕對咧就唔係一啲外語歌可以比較。 係啊，而且咧即係吐字嘅時候咧，廣東話嘅嗰啲咧聲音咧要去有時去扭啊，或者係咧就翻個樂曲嘅編曲啊，同埋嗰啲安排嘅時候咧，其實歌手都要下好多嘅功夫去嘗試啊，到底邊一種係最好聽咧？邊一種樂迷係會最中意同埋最能夠呈現到嗰個歌曲嘅感受同埋情感咧，都係一啲苦功。所以咧，我覺得要取得年度嘅進步咧，可以睇得出我哋面即係見到佢哋努力咧，亦都唔止佢哋背後所付出嘅嗰啲功力同埋苦功咯。 咁頭先咧亦都有揭曉咗其中一位嘅頒獎嘅時候啦，咁亦都見得到咧就係阿姚卓菲啊，如果上台咧就唱咗一石嘅歌曲，咁感覺咧真係而家香港嘅樂壇咧好多嘅新血啊，即係呢啲新歌手咧，佢哋一上到台嘅時候咧，就完全唔會話就有怯場啊， 完全冇啊，真係 可能真係佢哋嘅演出經驗咧，亦都即係好快脆就累積咗好多啊，咁啊變咗。 我哋成日聽啲前輩講話壓台咧，其實真係而家啲新生代咧好有嗰個壓台感，即係一上到嚟哇，完全乜都唔理啦，就自己自由發揮咧，去將自己想要嘅情感同埋嗰個歌曲嘅神髓咧表現出嚟咯。 係啊，而且佢哋嘅形象咧好鮮明啊，好快脆咧就可以做到一個佢哋想做一個嘅歌手啊，如何嘅形象啊，唱邊一類型嘅歌曲啊咁樣。咁呢啲咧都係我覺得喺短時間之內，香港有好多叫做新嘅歌手咧冒起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優點啊。 亦都知道咧，即係嗱，有一個清晰嘅形象咧，亦都意味住佢哋有清晰嘅目標，知道自己嘅方向係點啊。嗱，人做人係咁嘅，做音樂都係一樣，有自己清晰嘅目標同埋方向咧，就好可以將自己應該要有嘅情感啦，或者係信息咧，將佢擺咗喺歌曲裏邊咯。 係啦，譬如姚卓菲咁樣啦，短短嘅時間咧就已經可以得到獎項啦，係咪先？咁啊，相信咧喺香港樂壇上面亦都有好多新人啊，等緊咧就可以繼續喺我哋呢一個舞台上面啊發熱發亮。 係啊，獎項咧無疑係對歌手同埋樂壇啦，同埋所有音樂人付出嘅一啲努力咧嘅一啲好好嘅鼓勵嚟嘅。但我相信咧，我哋樂壇有相當之多嘅好作品咧，即係今晚咧亦都會陸續咧喺舞台上面呈現出嚟。我哋繼續要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一齊期待今晚嘅演出啦！ 好，欢迎翻到嚟现场啦 ，Eric， 即系要同你倾倾啊。跟住咧，我哋嘅颁发咧男女嘅新人奖啦，系咪啊？咁样问下你啦，点样睇今届嘅女新人？有好多都响现场，所以小心讲嘢吓。先嚟就系丽英，你点样睇？ 我中意佢啊，有风格啊，我同佢唱一齐。即係唱歌噶，不過 YouTuber 就好辛苦，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鼓勵一下佢。 要鼓勵一下嘅，好 OK。咁跟住有一個咧就係張曼芝，佢唱歌我都覺得幾好聽下。係 咪啊？但係佢就演員出身，拍好多劇。咁啊，我覺得做歌手最緊要識演戲，因為幫到啊。所以我成日同你講，你應該唱歌都。 哎呀，你真係呃我嘅！佢話我唱歌咧，即係喉嚨係肌肉嚟嘅，我發嘅嗰個音都唔得嘅。 你有你得嘅，你信我。 嗌到聲都沙埋都唔掂嘅。好跟住李賢啊，人哋咧中國好聲音參賽者嚟嘅，未出道之前已經作咗超過50首歌嘅咯喎。 冇錯，未出道已經作咗50首歌，我哋要頒多一個獎就係作曲獎俾佢。 咁但係而家係新人獎啊嘛。 我中意佢噶，好有風格佢。 係嘛？好，咁即係你都睇好佢啦。阿楊彤啦，咁樣佢有一隊咧就叫做石山街組合嘅女歌手嚟嘅。 呢、這個電子組合係我哋公司㗎，好 中意，係啊，好中意啊！你一定睇好佢啦，係咪？ 我梗係睇好佢啦。不過就組合獎先嚟拎啦。 咁即係，但係都有機會攞女新人嘅。 我覺得應該鼓勵一下佢。 應該個個你都鼓勵嘅。好，咁啊，歐子林啦，呢、這個咧就係林奕康嘅師妹嚟嘅，出道咧第一首作品咧都係同阿 Phil 合作嘅。 哇！阿 Phil 嘅師妹啊，來頭唔細，好有睇頭。掂硬 好啦，讲埋呢两个啦 ，Chantel 同埋 Gigi。 咁呢兩個最大機會啦，係嘛？我覺得係咯，因為佢哋又係即係讀緊書啦，同埋又要做呢行，其實好辛苦。我覺得更加要 又要鼓勵嘅，冇錯。咁我講咁多咧，就未頒呢個女新人嘅，不如而家頒咗男新人先。 哦，好啊，好男新人先。 好。 遊花園啊嘛。 好。香港金曲男新人奖，铜奖 ，Anson Bean， 哇 ，Anson Bean， 恭喜你，请你上嚟先。 银奖 ，MC 张天赋。好啦，金奖。這個衰仔 Mike 曾比特， 恭喜。咁樣有兩位就唔能夠嚟到現場啦。咁我哋頒咗俾 Anson 先， 恭喜你 ，Anson 變先， 努力啊！ 多謝。 有啲咩得獎嘅感言？ 係啦，呢一年係好有趣嘅一年啦。然後我好想多謝香港金曲頒獎典禮啊。然後好多謝。公司啦，好多謝我啲 friends， 好多謝屋企人，同埋好多謝我上面嘅大部分啦。 OK， 恭喜曬， 恭喜， Thank you。 好啦，好，我哋而家終於頒女新人獎， 終於頒女新人啊 ！OK， 又要香港金曲女新人獎，不如你讀啦，女姐。 大家一齊讀啦，我講銅獎啦，銅獎係你好睇好嘅張曼芝。 銀獎都是我好睇好的 Chantel 姚卓菲。好啦，朱姐，金獎嚟嚟。 好啦，金獎就是 Gigi 嚴明熙。 恭喜曬！ 咁啊，恭喜我哋其中兩位嘅女新人嘅。咁同一時間咧，要講翻就係，其實Gigi 嚴明熙咧已經得到我哋嘅香港金曲獎啦，就係真話的清高嘅，所以同一時間咧，就都邀請 Eric Kwok 咧，你將呢個獎項都交到佢手上啦。 好啊， 有請， 恭喜曬， 大個女啊，大個女， 你好有慈父嘅感覺 ，Eric Kwok 今日整日都， 我唔生仔嘅， 所以你要扮呢個角色。 恭喜曬 ，Thank you。 仲有一個 Gigi， 恭喜你。 仲有一個獎要交到 Gigi 手上嘅，就頭先提過啦，《真話的清高》係我哋嘅金曲之一嚟嘅， 十大金曲。 好，恭喜你！ 係， 好重啊！ 咁我哋先邀請 Chantel 講下佢嘅得獎感受。 係啦，銀獎先啦。 首先頭先留咗多謝我第一首新歌、第一首派台歌嘅曲詞編監，就係、是、Edward Chan、Cousin Fung 同埋填詞人阿木。咁好多謝所有支持我嘅樂迷，多謝你哋鍾意聽呢首歌，同埋多謝你哋成日都喺我身邊。 Thank you。 咁 Gigi 呢？ Gigi， 我首先好多謝金曲獎，然之後好想多謝主辦單位 TVB 同埋香港電視台，香港電台，然之後就係好想多謝這首歌的製作團隊，就是韋景雲先生，然後還有作曲，但是作曲他們人數太多，還有是英文，然後我怕讀錯，所以很多謝他們。然後就是多謝填詞人黃厚林先生，是然後呢就很想多謝拍這個 MV 的晴朗導演，仲有佢嘅團隊，然之後咧就哦佢打圈啦，然之後咧就係、是、好多謝各位幫助過我嘅人，好多謝好多謝好多謝中意呢首歌嘅朋友，然之後好多謝 小火苗們， 好好好， 我邊度都即係隔離好想幫佢講嘅，不 過咁好多然之後啊， 係但係Gigi 你仲有冇人要多謝？ 我想可以唱咗歌先。 係，我都覺得係。同埋Gigi 佢嘅誠實同埋直率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可愛嘅地方嚟嘅。 風格 亦都好迎合佢以下落嚟要唱嘅呢一首歌啊，《真話的清高》，我嚟交你 Gigi 葉明熙。 我的星夢朋友，因為我覺得我是在好想哭，然後呢就是因為在星夢傳奇他們一直在這裡陪伴著我，然後到今天他們都坐在這裡，然後很想多謝他們一直的陪伴，然後對不住，剛剛我說錯了，是香港電台，然後很多謝一直支持我的人，還有很多謝各位，然之后好多谢大家俾鼓励我，然之后俾我一直追梦，仲有好多谢一直陪伴住我嘅人，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系非常幸运，幸运。然后多谢。 恭喜晒！ 恭喜晒！我见佢好似仲未讲完，好想补充咁嘅嘢啊！ 眼濕濕啦已經。好啦，嗱，講翻啦，大會咧早前咧就已經係頒發咗幾個獎項噶啦，包括咧就係香港金曲最佳合唱歌曲，得獎嘅歌曲咧就係 Boss 主唱嘅咧就係 Mirror， 咁同埋香港咧金曲華語歌曲獎嘅得獎嘅歌曲咧就係倔強主唱嘅咧就係谷雅薇嘅，再次恭喜咁多位歌手嘅。 咁係啦，咁啊稍早前其實我哋一連四日咧就已經公布咗四個唔同嘅獎項，而香港金曲最佳劇集歌曲獎亦都公布咗噶啦，三個獎項得主亦都企咗我哋身邊。呢個時候咧，有請演過無數電視劇嘅都姐女主角為我哋頒獎好嘛？首先頒發嘅係有同獎嘅得主係有 Jenny 同埋蕭海欣，恭喜曬！恭喜兩位。而銀獎得主嘅就係有譚嘉怡。咁最後亦都係有金獎得主嘅 JW， 恭喜曬三位奪得我哋嘅劇集歌曲獎。咁先請金獎得主 JW 為我哋講感受先。 好多謝 TVB 啦，好多謝港台頒呢個獎俾我，因為其實一個歌手啦，好中意唱歌啦，我又中意演戲啦，跟住又可以唱到劇集歌咧，我係覺得好開心嘅。因為細個自己成日都會同屋企人啊、爹哋媽咪、爺爺嫲嫲屋企食飯嗰陣時睇電視，跟住就會好多劇集歌自己會喺度記住，咁所以我好榮幸可以得到呢一個獎 ，thank you。 恭喜曬你，實至名歸。好啦 ，JW 麻煩你過去台嗰邊準備咧，稍後時間為我哋演繹你嘅得獎歌曲。咁啊，跟住我哋請同獎嘅得主 Jenny 同埋蕭海欣講下得獎感受啊！ 好，好，首先好多謝香港電台揾我同 Michelle 去唱呢首劇集歌啦。咁呢個係我第一次唱劇集歌，所以好多謝呢個機會，多謝 TVB 香港電台頒呢個獎俾我同 Michelle， 多謝我唱片公司環球。Michelle， 你有咩補充？ 我好多謝香港電台嘅何松欣先生去邀請我同 Jenny 去唱呢首歌啦，同埋我都好想藉住呢個機會去多謝 TVB 嘅曾志偉先生，佢一直對即係我哋嘅欣賞同埋對我嘅支持，同埋好多謝 Jenny， 好開心可以同你一齊合唱，同埋最後好多謝支持這種親嘅所有人 ，Thank you，Thank you， 唔該曬。跟住我請銀獎嘅得主譚嘉怡講我得獎感受啦。 係。咁首先好開心咧，可以得到呢一個獎啦！要多謝香港電台，多謝 TVB， 多謝樂小姐，多謝我嘅唱片公司 TMG， 多謝德哥，亦都要好多謝《智能愛人》呢一套劇咧，我自己都好中意《不可能發生》呢一隻歌。要多謝佢嘅班底咧，就係張美賢、張嘉誠仲有 Alex 監製嘅。Thank you。 Thank you， 唔該曬。咁呢個時候不如將個時間交俾金獎得主 JW 為你演繹《我不想別離》。 我有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知道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唯抱紧你，就算这世界 亦都咧就系揭晓咗今届啊，咁啊香港金曲最佳剧集歌曲奖啊，咁我哋虽然头先都已经咧就系一早嘅时候咧都讲过俾听众听噶啦，咁但系啱啱咧又再啊，即系再提多一次啦，咁啊更加咧就得奖嘅歌手朋友亦都上到台嗰度，包括咧就系金奖啊，就系我不想别离有 Jade 黄浩仪，咁啊另外银奖方面咧就系不可能发生，咁啊有谭嘉仪，咁啊铜奖方面咧就系这种亲，咁啊亦都咧就系头先听阿 Jenny 讲咧就系佢第一次咧就系唱剧集嘅歌曲嚟噶，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我自己最中意咧就系、是、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之前嘅嗰个《乔家的儿女》嘅剧集主题曲啦。当其时咧，我都觉得咧，阿 Jin Lee 咧同埋萧海欣两把靓声咧，即系嗰个效果非常之好，好有嗰种真系好一家人嗰种温馨嘅感觉啊！ 同埋剧集嘅主题歌曲咧，好多时都有一个好大嘅力量喺度嘅，就系讲紧除咗系一套剧集开头嘅时候可能会播啦，或者有阵时片尾曲喺尾段嘅时候都会播出嚟之外咧、其实一套剧集佢通常喺一啲重要嘅时候后咧，特别催泪啊，感情位，佢哋亦都咧会将呢一个嘅歌曲咧就再响起嘅。 系啊，所以好多时咧听翻嗰啲嘅电视剧嘅主题曲之后咧，亦都会谂翻起电视剧当中一啲咧比较令人咧记得嘅情节。所以咧有时咧歌曲咧配合埋电视嘅情节嘅桥段啦，都系令到人好深刻嘅。无论系对于个剧集咧，定还是系对于个歌曲，甚至乎咧亦都好可以刻画到咧嗰个剧集所带出嘅一啲信息咯。 系啦，咁啊见到我哋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啦，咁亦都有香港金曲最佳剧集歌曲奖咧，咁亦都可以将就系一个剧集主题歌曲嗰个嘅魅力咧，咁啊由呢一个嘅颁奖典礼开始就再发热发亮啦，咁啊另外一样嘢都谂翻起，其实即系剧集嘅歌曲咧，喺以前八十年代甚至乎九十年代嘅香港啊，亦都咧系有极多嘅呢一类型嘅作品咧，其实到今日亦都系我哋脍炙人口嘅歌曲嚟嘅。 系啊，所以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音乐啦或者系一啲影视作品嘅力量啊，如果可以结合嘅话咧，就非常之正啦。当然啦，除咗呢一啲嘅力量之外咧，亦都有好多新嘅势力咧，值得我哋去提得啦。 系啊，咁啊亦都好相信咧，喺我哋而家譬如成日都会唱翻譬如《狮子山下》等等嘅经典歌曲啦。咁我相信咧就系、是、今日我哋。在我们的叫做最佳劇集歌曲奖入面得到奖项的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奖啦，咁佢哋亦都咧就系得到咗嘅时候咧，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亦都系会不断成为脍炙人口嘅歌曲噶。 系啊，我更加期待咧，我哋乐坛嘅一啲新势力咧，亦都可以带俾我哋咧更加多个惊喜啦。嗱，好似头先我哋讲咗咧，话我哋今年嘅一啲新人奖，包括啊男新人同埋女新人咧，我都期待佢哋咧啊，会唔会将来都唱多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可以俾我哋咧记得佢哋多啲咧？ 系啊，咁啊，好似咧就系香港金曲男新人 銀獎、銅獎方面嘅 Anson Bean 啦，銀獎方面有 MC 張天賦，以及咧就金獎方面都有 Mike 曾比特啊。 係啊，女新人方面咧，銅獎得主係張曼芝，銀獎咧就係 Chantel 姚卓菲，而金獎得主咧就係頭先已經咧好精彩咁演出過佢嘅一啲得獎作品嘅嚴明熙之子啊。 係啊，睇到新人咧，其實佢哋短短喺出道嘅一年時間入邊咧，哇！成個樂壇其實無論係娛樂版啦、又或者係電台聽佢哋嘅歌曲的歌 播嘅時候，係好多媒體平台啦。 係啦，咁亦都即係見證住哇！一個即係樂壇嘅新人，原來佢哋可以喺咁短嘅時間之後，其實真係相當之努力噶。因為要做出成績，甚至乎咧要引起大家嘅喜愛咧，係、一件相當相當困難嘅事啊。 係啊，我哋成日都話要入屋入屋，即係希望咧自己可以做出一啲咧家傳户曉嘅作品，又或者咧喺呢一個時代裏邊咧留低多一啲嘅音樂作品啦。咁啊，希望咧今日得獎嘅呢六位啦，分別係男新人同埋女新人咧，都可以喺我哋咧現今樂壇咧留下多一啲嘅音樂作品啦。 係啦，咁啊繼續黐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咁啊同各位聽眾一齊咧就見證住香港金曲嘅一啲獎項啊，咁啊好快脆咧又會再揭曉其他嘅獎項噶啦。呢、這個時候我哋即刻同大家一齊翻去現場先啦。 好啊。 Alex 啊，究竟創意呢家嘢咧，係要天馬行空啊，定係腳踏實地好咧？ 我覺得要腳踏實地地坐定定咁天馬行空。 喂，你呢句説話都幾天馬行空喎、 啊。係啊，因為如果你冇創意嘅話，咪同條鹹魚冇乜分別。但如果你堅離地嘅話咧，就冇共鳴喎、啊，咁亦都唔掂噶。 好，咁我哋即管咧睇下邊個創作歌手既天馬行空又腳踏實地先。 接下来我要颁发咧呢一个奖项咧，就系 Cash 创作歌手奖嘅，有请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联席总经理、会员事务营运陈嘉欣小姐， 有请。陈小姐你好，欢迎你，麻烦你为我哋揭晓呢一个奖项啦。 香港金曲 Cash 创作歌手奖。同獎葉巧琳 Misha 恭喜佢，跟住落嚟 銀獎林奕康， 恭喜阿 Phil。 基本上入行到而家咧，佢都創作過好多歌，唔單止俾自己，仲有佢同公司好多人。 係 金獎 馮允謙， 恭喜 J 鳳。他曾經講過咧，佢最希望就係可以將佢喜愛嘅 R&B 融合到廣東歌當中嘅。 好， 咁我哋先頒發銀獎俾阿 Phil 先。 係。 仲有金獎就係 J 鋒嘅。 由於快手得滯啊，下一個係再嚟過，係啦，當 repeat cut 咗喺頭先嗰啲啊，再嚟過係啦，銀獎先，銀獎。 銀獎是在你手上的，為什麼不看字呢？喂 Thank you. 不過他們都好朋友來的了，是。 好 ,J 鋒。 是 Thank you. 陳小姐交到你手上，是第一次頒獎有點緊張。好，但你們不是第一次拿獎的了，所以我們先邀請阿 Phil 銀獎講一講你的感受先。 多謝 TVB， 多謝香港電台，多謝我唱片公司 Sony Music，多謝他我的監製Ever Chan 啦，同我做呢只碟嘅作詞人Oscar 啦，多謝所有我歌迷喜歡林奕康嘅音樂嘅朋友，多謝。 跟住到金獎得主 J 鋒啦喎， 多謝大家。首先要多謝香港電台，要多謝 TVB 頒嘅獎俾我，亦都想多謝我唱片公司環亞音樂，因為由我四年前加入呢間公司，其實佢哋所有嘢幫我安排好曬，咁所以我就係專注 focus 我自己音樂，咁啊好想多謝佢哋，亦都好想多謝我屋企人，因為佢哋真係好錫我，而我忽略咗好多時間啦，因為即係同你忽略咗好多時間，因為我就成日都做音樂，咁所以喺度都要多謝屋企人嘅。 好，恭喜 曬！再一次恭喜阿 Phil 同埋 J 鋒嘅呢個時候咧，我哋就交俾我哋香港金曲 Cash 創作人金獎 J 鋒，我哋表演啦。 同時唔該曬我哋頒獎嘉賓陳小姐 ，Thank you。 一边长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香港。 脸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开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红磡或到湖都不必我分开了吗，仍可等我天一起过，这里塌了灯失望随便花飞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Thank you， 恭喜晒 J 方 ，Thank you。好啦，跟住马上要颁发咧，就系有关唱片方面嘅奖项。天然，我想问下，其实已经到咗数码化嘅年代啦。唱片對於我哋音樂人嚟講仲有咩含義呢？ 首先就係對於樂迷嚟講收藏性極高啦，咁音樂人自己都暗喜嘅應該係。第二呢就係音樂人同埋歌手呢用咗好多嘅時間同埋心思將佢哋嘅音樂理念排序成為一張張精彩嘅唱片，欣賞性極高。咁而第三當然係記錄我哋廣東樂壇啦。 了解明白，所以其實每一張唱片呢都係音樂人同埋歌手嘅心血結晶。馬上去頒發唱片嘅獎項，先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有香港唱片商會會長林石堅先生。 有請林生。用咁多心血做嘅中文唱片，究竟邊一張會得到我哋嘅最佳中文唱片獎呢？ 好，林生你好，咁結果喺我手上啦，你睇一睇先。 好。 好，我哋首先要揭晓嘅系女歌手嘅奖项。 OK， 香港金曲最佳中文唱片奖，女歌手谷子乔《不能放手》， 恭喜晒， 恭喜佢。咁啊，呢张专辑咧可以话系记录低佢即系呢个剧集歌女王嘅，即系好多嘅歌曲之外咧，其实入边咧有一首歌佢自己好喜欢嘅，就系没完没了，因为系唯一一首歌咧佢自己创作。 哇，果然厉害啊！你系搜集咗好多关于佢嘅资料啊，即系问是打手，问是打歌手咧，你都会知道噶。 唔系，因为佢上嚟做过访问啊。 OK， 恭喜晒谷子乔。 要啲时间啊，佢。 好， 我可以继续讲，就系佢。 恭喜晒。 呢一首歌系同佢其他剧集歌咧，全部个 feel 都好唔同嘅。好啦，上到嚟啦。 好，请颁奖。 有请林生。 多谢，多谢。多謝， 講下你得獎感受。 好，我要多謝 TVB， 我要多謝香港電台，多謝香港金曲啦。咁啊，好多謝我公司啦，好多謝真係真金白銀買我唱片嘅咁多位朋友，即係好唔容易啊買唱片。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正版音樂，同埋多謝所有所有喜歡我嘅歌嘅歌迷。 OK， 恭喜曬高志，麻煩你過嗰邊準備一下先，好嘛？ 好，咁我林生就要继续为我哋揭晓跟住落嚟啦。我哋两个奖项， 男歌手奖项系 香港金曲最佳中文唱片奖，男歌手张敬轩《The Venus Daughters》。 呢个都系佢有呢一个飞图唱片嘅呢一个名字之后第一张自己发行嘅唱片嚟嘅。 好，跟住系有乐队同埋组合奖， 香港金曲最佳中文唱片奖，乐队组合奖。Mira One and All， 咁啊好明顯啊，十二個人個協同效應太勁啦！ 呢個時候咧，咁啊馬上請出就攞咗唱片獎嘅女歌手獎嘅谷子乔，為我哋演繹佢嘅得獎歌曲。 是對男還是密友？哪一個是你突然來？又走是有缘还是没有，刚刚想要抽身在背后，是好奇还是罪疚，我搜索着你但无从入手，就是没朋友。 秘密随年渐厚，但我捉紧你手，未想放手。想收回为何越沉越深，比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请不要再问。天生理性你就放任，却感性的走近，是谁如烈爱两分，将感情活化越藏越深，直到划满伤痕，痛但觉得快乐才残忍。心底世界越来越暗，记忆彻底封印，再如何相爱未合衬。情和真相再不丑。 多谢。 诶 ，Barbie 啊，头先咧，啱啱咧，亦都咧就系揭晓咗几个嘅奖项啦。咁啊，例如系创作嘅歌手奖啊，吓，咁啊，亦都有分金文童啦。咁啊，铜奖方面咧就系、是、有 Mission 叶巧林啦。咁啊，另外银奖方面咧 ，Phil 林奕匡，同埋金奖方面咧 ，J 峰啊，冯允谦。咁不过咧，其实都听到佢哋讲咧，就系话即系创作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咧要好用时间啊。因为用时间嘅时候咧，即系甚至乎头先听阿 J 峰讲咧，就话少咗时间陪屋企人。 系啊，真系噶，有时咧即系梦想啦，同埋自己的时间都是要取舍，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继续用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爱放在音乐的创作上面 的。创作除了是讲创作音乐之外，其实他们的唱片也是要很用心机去创作的。 是啊， 刚才也有几个奖项揭晓了跟唱片有关的。 是啊，分别就是我们香港金曲最佳中文唱片奖的女歌手奖得主，就是刚刚刚才都现场演绎过的 Hannah 谷子乔，而男歌手方面就是有軒仔張敬軒啦，同埋樂隊組合方面咧就有 Mirror 嘅。 係咁啊，數下數下咧，其實我哋啲獎項咧有好多都已經咧就係頒咗啦。咁啊，有一啲咧就等緊揭曉喎。咁啊，其中有啲特別大嘅獎項咧，咁啊，相信好快脆亦都會揭曉噶咯。 係啊，同埋我亦都繼續期待，主播全晚嘅表演咧都真係相當之精彩，同埋有驚喜。我繼續期待咧，驚喜一浪接一浪，唔好停啊！ 同埋一路聽到啲 full band 咧，去到即係幫忙喺後邊 back 住嘅時候咧，我哋現場聽嗰個感覺特別強。好彩听众听住我哋二台， 系啊，咁继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有白元浩啦，同埋有林慧喺呢一度咧，今日咧喺电视城呢度咧就现场睇住嗰啲画面咧，就一路同大家一齐喺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分享嘅。 系啦，一齐直击住啱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咁啊，事不宜迟咯，我哋都准备又再翻现场噶啦。 系啊，继续揭晓更多嘅奖项，见证住乐坛嘅多啲新势力啊！ 今晚颁奖典礼咧接近尾声啦，我哋要颁发咧压轴几个大奖。 咪住先，我有嘢要问问。有一位歌手咧，佢话嚟嘅，到而家我冇见到佢出现，咩事？ 哦，皇上嘅行踪咧系唔咁容易俾平民知道嘅。 不过呢个皇上好得意嘅，敲下个碗佢就出嚟噶啦。而家我哋碗都唔使敲，佢出嚟啦。 Hello， 四位主持人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张敬轩。首先同大家讲一声十分抱歉，因为喺今晚本身咧，我係做咗充足嘅準備嚟參加我哋第一屆嘅香港金曲頒獎典禮。咁但係由於喺前日嘅工作入邊咧，我個團隊當中有工作人員不幸感染咗呢個新冠肺炎啦。咁亦都因為我哋喺工作嘅過程當中，除咗一齊做嘢之外，仲有一齊飲食。咁我咧就被納入為呢一個嘅密切接觸者啦。咁所以為咗當下一個咁嚴峻嘅疫情啦，同埋一個喺出席活動嘅防疫安全啦，咁所以我今晚就冇辦法親身嚟到現場，咁唯有將表演嘅現場就喺將軍澳嘅電視城搬到嚟我自己呢個隔離嘅 home studio 入邊。咁首先俾大家望先 ，OK 嘅，今日暫時為止都。好多谢每一位观众啦，多谢歌迷啦，投选我嘅呢首歌成为今次我哋嘅呢个金曲，亦都多谢每一位嘅评审。 我要多謝作曲人徐浩，多謝填詞人 Wyman， 多謝兩位付出咗咁多嘅心血去幫我完成呢首作品，亦都要多謝編曲嘅 Mac Chu， 同埋同我一齊監製呢首歌嘅我嘅好拍檔廖志華先生，以及我嘅 vocal producer， 係啦。咁啊，亦都要喺呢一度要特別多謝我嘅唱片公司 Fito Records 嘅所有同事啦，同埋英皇娛樂嘅所有我嘅 management 嘅同事。喺疫情當中，真係出席頒獎典禮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啦，變咗咁，所以好希望好好地把握當下去做多啲好嘅音樂，用音樂去同大家一齊去度過呢一啲艱難嘅時刻。以下就等我現場去演繹呢一首《俏郎君》俾大家聽，送俾大家《俏郎君》。Thank you。 只开一只眼，即使你和我已是争吵过，常和好于当晚，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前面一番难教义利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悲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尽头，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抱这个心扣，凭着爱不足够。 多謝曬啊，軒仔啊，好有心啊嚇！咁啊，得到我哋嘅香港金曲嘅金曲獎啦，同埋咧中文唱片男歌手獎啊，恭喜曬軒仔！ 咁樣我哋跟住落嚟都係頒發啦，以下嘅獎項啦，嗬。 之後落嚟咧，我哋就要頒發呢一個壓軸大獎啊， 男歌手同埋女歌手嘅獎項。 係，先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先，有請處理廣播處長司金獎先生為我哋揭曉以及頒獎嘅，有請處長。 处长你好，麻烦你帮我哋揭晓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香港金曲男歌手大奖，得奖歌手是张敬轩。 哎，咁我就要打电话俾佢。 系啊， 系 吓，睇下佢有冇睇嘅直播 先。有冇睇直播先？ 有冇睇直播啊？ 喂， 张敬轩 ，hello。 Hello， 喺度啊，喺度啊！ 恭喜晒你啊！ 恭喜啊，皇上！ 咁多位 ，Hello，Hello， 处长，大家好。 有冇啲咩得奖感想啊？ 好开心啊！首先，好开心得到呢一个咁大嘅认可啦。咁但系有啲可惜嘅，今晚唔可以即系亲临我哋嘅现场去亲手去接过呢一个奖座。咁好开心得到今次各位评审啦，我哋各位观众嘅。認可，咁唔知係百感交集，因為從來未試過用一種咁樣嘅形式去參加頒獎典禮。喺呢個時候，除咗自己希望今年藉住呢個獎項俾更多鼓勵我同埋我嘅團隊之外咧，咁亦都好想喺度要多謝我嘅歌迷啦，多謝我的經理人公司英皇娛樂， 多謝 Shelly， 多謝 Raymond， 多謝我哋所有嘅同事，我哋公司嘅同事，同埋亦都要多謝香港電台，多謝 TVB， 上上下下咁多嘅前輩俾一路咁多年俾我支持。呢、這、一個對於今次第一屆嘅香港金曲頒獎典禮嚟講，係一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榮耀。咁但係亦都今晚唔可以親身去到現場，係一個好大嘅遺憾。所以自己開心之餘，都要祝大家身體健康。 你都要身體健康， 啊、你咁 take care 啊， 夠唔夠嘢食啊？你屋企喂， 佢工人姐姐煮好多嘢俾佢食啊！ 我就係擔心呢度咯。 再次恭喜張敬軒， 好咁啊！ 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處長繼續我哋頒發 男歌手啦，之後嘅女歌手啦， 女歌手 係啦。 香港金曲頒獎典禮2021-2022香港金曲女歌手大獎，得獎歌手係。鄭欣宜 Choice， 恭喜曬！ 應該攞埋呢個女歌手大獎，連同佢之前好多頒獎禮嘅成績，佢終於都會承認我哋嘅樂迷係 Really Like Her 同埋 Love Her。 好勤力嘅代表，俾多啲掌聲啊 ！Choice 鄭欣宜， 可唔可以講句係大滿貫啊？ 係㗎啦， 恭喜曬！ 多謝香港金曲班這個獎給我，我覺得人生很奇妙啊！能夠可以在我成長的這個一廠裡面得到這個獎，很奇妙。在這個地方裡面經歷過很多事，可以得到呢個獎，我只可以講好奇妙。多謝一路支持鄭欣宜嘅TVB、RTHK， 我嘅樂迷，好多謝你哋俾我嘅愛，好多謝大家俾時間同埋耐性去見證鄭欣宜嘅成長。我希望繼續可以透過我嘅音樂記錄低我每一步嘅 growth。成長講了很多次成長添，係啊， 你真係好成長啊，係啊 ，thank you， 多謝我嘅唱片公司嘅每一位上上下下，Media Asia Music，I love you guys so much， 多謝你哋相信我，係咁多。 再一次恭喜鄭欣宜，都多謝處長咧為我哋揭曉同埋頒獎嘅。呢、這個時候我哋就要交個台俾我哋嘅香港金曲女歌手大獎嘅得主鄭欣宜， 恭喜曬！ 多謝 ，thank you。我可唔可以 可以啊，我幫你。 大話越被放大，越暴亂越被販賣，恐怖破壞太人群無敗。被狗坏就尽量要做更坏，痛苦要怪他人才理解。呼声不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流过的山水，高低地雷，低调实在无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针对。Why you always chasing lights, buying into all this hype? Haters really ain't my type. I follow me. Why you always getting back?Cause I'm silly and I'm proud and I never find no doubts. I just have fun on me.心态费事都口摆姿态，真心话讲得多便没有告解，望着繁华盛开，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达？精髓的金句，心中很多泪，小细碎，求细小小许，高我的美对，低俗的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金对。Why you always chasing life, buying into all this hype? Haters really ain't my type. I follow me. Why you always getting mad? Cause I'm silly and I'm rad, and I never follow fads. I just I follow me. Na na na na na na, follow me. 芭比咁啊，繼續咧同大家一齊咧就睇睇啊，頭先咧就啱啱就頒發咗兩個嘅獎項揭曉咗啦，咁啊香港金曲女歌手獎啱啱又聽埋阿 Joyce 啦，鄭伊兒唱咗歌啦， 佢真係搞到咧成個舞台都熱辣辣啦，好正啊佢嘅表演。 係啊，咁啊亦都即係唱歌就非常之厲害啊，咁啊亦都即係睇到佢講一句説話咧，令到覺得。真係喎，佢真係喺呢個廠大喎。 係啊，我細細個都係睇緊佢嘅。其實雖然我同佢差唔多大。 係啦，件事都好奇妙啊！咁佢呢一度，但係都喺呢度攞咗一個咧人生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獎項。係 啊。 咁另外咧就係好厲害喎。咁今次我哋呢一個嘅香港金曲頒獎典禮咧，咁啊見得到咧就係金曲男歌手大獎方面就張敬軒啦。係 啊，佢個表演方式亦都非常之貼近我哋而家嘅現況嚇，即係因為隔離當中，所以咧就係即係透過喺一個隔離嘅 home studio 嗰度咧，就係送上佢嘅歌曲嘅。 同埋視像啊！剛才即席就跟他聊天 show 的檢測棒給大家看 是的，這樣都非常之實事感覺得到呢，我們今次香港金曲頒獎典禮我覺得就算在疫情的陰霾底下啦、但我們仍然做得相當之好，也都就有很多不同的音樂人他們可以在這個機會更加好好發表他們的音樂。是的， 我看到其實今天很多歌手朋友都有講得獎感受的時候好像一開頭華仔啦，剛才軒仔這樣即軒公、現在已經升了呢，其實都講到很多時咧，疫情咧，雖然大家可能都係要面對好多唔同嘅難關啦，或者一啲突發嘅狀況啦，但係大家嗰個應對嘅方向同埋態度咧，都係相當之積極同埋正面噶。 咁一陣間咧，好快脆啊！轉頭翻嚟嘅時候咧，亦都會有另外一啲嘅重要嘅獎項咧，咁去到頒發啦嚇。咁不經不過，我哋由八點半開始咧，同各位聽眾一齊積極咧，哇！到而家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獎項啦。 係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係咧，一路都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啊，聽住咧白元浩同埋我林偉一齊。在跟大家一起現場直擊今年的這個香港金曲頒獎典禮2021-2022的實況呢， 是的，剛才就已經是揭曉了頒獎了這個就是香港金曲女歌手以及就男歌手的大獎，到底轉頭做些什麼的大獎呢，相信大家心中也都就知道的了， 當然要些殿堂級的獎項啦， 即刻去賓現場先， 欢迎欢迎，翻到嚟金曲奖咧，最后一个大奖要颁发之前咧，再次多谢即系黄龙德会计师义务帮我哋核实啦今晚所有嘅赛果，多谢你。 而今晚我哋颁发最后一个压轴大奖咧，就系香港金曲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啊！咁除咗有专业评审团之外咧，亦都系依靠住我哋跨地域各国嘅华语电台啦，仲有全球乐迷一齐投选出嚟嘅。 好，咁而家咧，我哋首先咧就请出颁奖嘅嘉宾咧，就系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嘅主席许涛先生为我哋颁奖嘅。 欢迎欢迎， 有请许生。 好，麻烦帮我哋揭晓啦。 香港金曲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日出時讓街燈安睡 Jenny featuring 張學友，作曲 Eric Kopp， 作詞林若玲， 恭喜曬 Jenny， 這首歌是他和他的偶像張學友的合作。 好，有請許涛先生頒獎，這個時候都請 Jenny 為我們講一講得獎感受了。喂， 多謝多謝大家，很開心啊，在這裡特別多謝張學友先生，學友哥，多謝你給這個機會我和你合唱、你是我的啟蒙老師，可以和你合唱是一個千載難逢和很夢幻的一件事，很多謝你，很多謝我的唱片公司，特別多謝 Duncan 幫我爭取一個這麼好的機會，也要多謝監製和、作曲人 Eric Kwok，你都有份幫我 line up 呢件事，好多謝你，同埋多謝你呢十年嚟寫咁多好歌俾我，多謝呢首歌嘅填詞人林若玲，多謝所有鍾意呢首歌投票俾呢首歌嘅朋友，多謝所有嘅 DJ 朋友，港台嘅 DJ 朋友同埋 TVB， 多謝你哋嘅支持，我會繼續努力㗎。 恭喜曬，都多謝許生幫我哋揭曉嘅。 咁不如唱出呢首歌啦。 好，馬上有請 GD 為我哋唱出最後呢個大獎嘅歌曲，交俾你。 Thank you.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坚忍奋斗，总要走。 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去脱水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由下个着手。 再次恭喜曬 Jenny， 唔該曬， 恭喜曬 Jenny 啊嚇！咁啊，嘟姐，我哋13個音樂獎項咧，其實全部都名花有主咯， 翻曬啦！ 真係高興喺度咧，再次多謝，亦都恭喜曬咁多位得獎同埋出場嘅歌手 ，Thank you， 恭喜曬 ，Congratulations！ 亦都要咧多謝所有投票嘅樂迷咧，你哋嘅票係非常之重要，亦都要多謝所有支持嘅合辦機構，冇你嘅支持，今次 RTHK 同埋 TVB 首次兩個電子傳媒合作嘅頒獎典禮唔會順利進行，多謝你哋 ，Thank you。 咁啊，亦都衷心希望咧有更多年輕人加入香港嘅樂壇，令到我哋嘅香港嘅樂壇可以薪火相傳落去嘅。 回歸祖國25周年，希望我哋香港同更加多嘅城市地區有唔同嘅音樂交流。今晚香港金曲頒獎典禮2021-2022已經圓滿結束，多謝大家，再見。 拜拜。 今日夜晚嘅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咧，咁啊圆满结束咯。咁啊呢个时候咧，芭比不如我哋亦都同听众咧就再睇多一次咧，啊到底有啲乜嘢嘅歌曲咧系得奖啊？ 好啊，嗱，我哋首先咧讲一讲香港金曲奖，咁啊歌曲咧系排名不分先后嘅。第一首咧就有嚟自张敬轩嘅《俏郎君》， 另外咧就系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啊 ，Eden 嘅。 有郑欣宜主唱嘅《先哭为敬》， 记忆棉有嚟自 MC 张天赋， 严明熙嘅《真话的清高》， 我不如 Mike 曾。比特 姚卓菲主唱嘅《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 ，It's okay to be sad， 蔚蓝 泳儿嘅《荆棘海》， 仲有 City Pop 啊，佢系 Ega 江海佳嘅作品嚟噶。 至于咧，一生人只能够攞一次嘅新人奖啊，男新人奖咧，金奖嘅得主系有 Mike 曾比特， 银奖方面 MC 张天赋， 铜奖咧就有 Anson Bean， 咁另外咧女新人奖嘅金奖有严明熙， 银奖方面咧有姚卓菲嘅。 銅獎方面就是張曼芝， 至於華語歌曲獎方面呢 就有啊，嚟自呢首嘅歌曲《倔强》啊，咁啊谷亚薇嘅音乐作品嚟噶噃。 咁我继续睇一睇其他奖项先啦。咁有最佳合唱歌曲奖，就有 Mira 嘅《Boss》。 另外咧就系最佳剧集歌曲奖方面啊，咁啊铜奖方面咧 ，Jenny 啊，加上咧就系萧海欣《这种亲》。 银奖咧就有谭嘉仪嘅《不可能发生》。 金奖咧就系 J.W. 黄浩仪嘅《我不想别离》啊。 至于咧 Cash 创作歌手奖咧，铜奖嘅得主系 Misha 叶巧林。 银奖咧就系林奕康。 金奖嘅得主咧就有 J 风冯允谦， 最佳中文唱片奖啦，咁啊乐队作方面咧就系有 Mira 噶， 而女歌手方面咧就有谷子乔， 男歌手咧就系张敬轩嘅。 好啦，再睇埋咧就系年度最佳进步奖咯，铜奖嘅得主咧系施康桥， 银奖咧就系洪家豪噶， 金奖得主方面咧就有叶巧林， 咁至于咧就系男歌手大奖啦，张敬轩啦， 女歌手大奖方面咧得主系郑欣宜， 乐队大奖咧就系 Super Moments 噶， 至于咧头先刚刚新鲜出炉嘅呢一个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咧，就系嚟自 Jin Lee 李杏毅，加上咧 featuring 张学友嘅《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咁当然啦，唔少得就系荣誉大奖啊，包比达老师啦， 系啊，好正啊！今晚成个嘅颁奖典礼咧，都有好多嘅惊喜啦，同埋感动嘅位啊， 系啊，咁我同芭比咧就喺呢度同各位听众咧直击嘅差唔多啦，咁不如将呢个时候咧就加翻去直播室啊，思芬嗰度咯。 好啊，唔该晒小白， 唔该思芬。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嘅金额，同可以用喺视光服务嘅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啦。 $2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揀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里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时间11:07，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边，直播室里边有思芬喺度噶。首先咧，多谢晒喺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现场嘅 Barbie 同埋小白先。咁啊，今晚咧，我谂大家咧刚才都已经听过呢一个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嘅盛况，亦都咧恭喜晒咁多位嘅得奖歌手。每一年嘅颁奖典礼咧，亦都系会即系去确认翻每一位歌手啊喺嗰一年嘅努力啦，咁同埋咧会有一啲嘅嘉奖咁样，咁亦都希望咧咁多嘅歌手可以喺来年可以再接再厉，更进一步嘅。咁啊，每一年嘅颁奖礼咧，咁亦都会为我哋制造咗好多难忘嘅时刻，同埋亦都会提醒翻我哋啊，究竟上年有边一啲嘅歌曲好令我哋有深刻嘅印象咁样咧。不过其实喺今晚直至到12:00之前咧，其实思芬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边，亦都会同大家回顾翻一啲大家当年非常之中意听嘅歌，亦都系喺我哋十大中文金曲里边曾经获嘉许嘅歌曲。首先为你揾嚟，当然就有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嘅第一位，当年系1979年。找你有来自罗文先生。由顾家辉作曲，卢国沾填词。来自罗文，小李飞刀。 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柔情蜜意，乱挥刀剑无结果，流水滔滔斩不断，情丝百结冲不破，刀锋冷。

你找不着藉口。眼泪承受落花讲话无谓再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藉口。 刚刚为大家找来的有来自第四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的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的得主叶振棠先生的找不着藉口，由黎小田作曲、奥金宝先生编曲、卢国沾先生填词 的这首找不着藉口。因为讲的其实在头三届都是只不过是颁一些的十大中文金曲，那真的只有十个奖，直至到第四届那就有这个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和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至于当年得到歌曲奖的作品就是以下的这一首。王沾填词，卢东尼编曲，王沾先生作曲的来自邓丽君《忘记他》。 忘记他，等于忘尽了欢喜。 呢首嚟自邓丽君嘅《忘记他》，当然咧就系邓丽君啦，粤语作品里边咧一首非常之具代表性嘅歌曲。不过其实咧喺十大中文金曲嘅历史里边咧，其实之前咧都可能系比较多一啲广东话嘅作品，主要都系一啲广东话嘅作品。不过其实第一首嘅十大中文金曲嘅国语作品咧，其实喺第二届嘅时候就已经出现。来自齐豫，由李大祥作曲，三毛填词。属于齐豫的代表作之一《橄榄树》。为大家找来的是来自齐豫的代表作之一《橄榄树》，一首来自第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的作品，历史上第一首的十大中文金曲国语作品。之前都讲过，很多时候十大中文金曲都是一些广东话的一些作品来的，而且都还是很多很贴地的一些歌词，有一些可能是充满诗意，是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歌曲，有些中国风，有些文粗的感觉，又有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剧集歌来的这样。不过以下为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都他们这个组合呢都可以说十分之贴地，十分之在地了。以下为大家找来的这首是来自许冠杰的《印象》。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畅，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再次为你介绍来自许冠杰的印象，填词嘅系许冠杰同埋黎彼得，作曲嘅有许冠杰。呢、这、一个嘅组合咧，其实已经印象呢首歌啦，已经系第二次咧系获得呢一个十大中文金曲。因为佢哋喺第一届嘅时候咧，同样嘅制作班底，亦就已经用卖身契呢一只歌咧获得过佢哋第一次嘅十大中文金曲。我谂咧当阵时其实咧都有唔少嘅大师级嘅朋友咧系做一啲嘅制作，例如黄沾先生啊、卢国沾先生啊、黎小田先生啊、古家辉先生啊咁样啦。不过许冠杰先生同埋黎彼得先生当阵时咧，可能真系个曲风咧可能会好唔同啦，同埋亦都会为大家咧带嚟好多好新鲜嘅感觉。咁啊，譬如卖身契咁样，都系一啲非常之咁抵死嘅歌词啊吓！一阵间翻到嚟咧，喺新闻报道之后，思芬会继续为大家带嚟更加多嘅十大中文金曲以往嘅一啲经典金曲嘅话，千祈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7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同782宗本土无症状感染。甘肃嘅确诊同无症状感染都占最多，合共有361宗。广西有348宗。另外，广东新增11宗本土确诊，同10宗无症状感染。上海有3宗本土确诊， 同21宗无症状感染。中国问天实验舱下昼由长征5号 B 遥三运载火箭发射，大约495秒之后，同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轨道。问天实验舱要同天和核心舱进行交会对接。据了解，发射入轨之后，问天实验舱需要大约13小时完成交会对接。内地传媒报道，问天实验舱同火箭分离之后，将会进行6次变轨，到同天和核心舱相距52公里的位置。在交会之前，它们之间的相对速度非常快，达到每秒几公里。实验舱需要尽快追上核心舱，而在对接的最后关头，两者的相对速度将会降至每秒0.1米。问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亦都是首个科学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集舱和资源舱组成，重量大约23吨，主要被太空人驻留，进行出舱活动和开展科学实验。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晚上爆发，气象厅将警戒级别由3级提升至最高级别的第5级，要求民众立即撤离。气象厅表示，有火山岩飞至2.5公里外的地方，呼吁方圆3公里内的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怎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家的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容易被人忽略。其实每10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开口，前世。 在心里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请你开一开口，随便一声话，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离别你，只离别你，心痛苦比处死更难受，灵魂已失，心仿佛死去，心死问谁可救，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唯盼望情爱如旧，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怎么有，琴弦打开亦无心奏，在似木偶，人像木偶，我人像木偶，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全忘爱与饱，心中空虚了，已襟泪痕湿透，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盼心曲再奏，情是内心的交流，盼心再走。 晚上时间11:38，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里面，有思芬在这里，直至到晚上的12点都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的十大中文金曲的经典作品。刚刚为大家运气的是来自陈百强的《眼泪为你流》，来自郑国江先生的歌词，陈百强自己 Danny 的曲。这首呢亦都是 Danny 啦，是第一首的十大中文金曲，来自第二届的十大中文金曲1980年的作品。之后在这半小时里面亦都会为大家带来不同一些传奇香港的传奇歌手的一些第一次。之后有妹姐的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来自1984年第六届，来自梅艳芳《赤的疑惑》。 让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聚原是可望，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怀念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更爱满真爱，都非花言甜甜，非别离时刻。 默默回味过去情意，

在 Readers 的倾心之后，为你找你是第一次出现的最佳编曲奖，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编曲奖，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八届1986年的时候。这首作品来自林振强先生的填词，糅合了中国的歌曲《花非花》和 Andrew Lloyd Webber 的《Cats》，而编曲的正正就是香港金曲荣誉大奖的得主鲍比达先生 Chris Barbida。 找来有来自林子祥《每一个晚上》。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想千趟，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再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雾霭星河，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 来自林子祥的每一个晚上，而时间亦都来到11:56，为大家找来今晚最后一首歌曲。没错，是Stephen的私心推介，来自哥哥张国荣第一首的十大中文金曲。 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